我是方力申，什么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老豆细细个就跟我讲的了，出街不用想了，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吃饭只是看左边的东西吃，不用看右边的价钱，那就最 happy 了。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中秋节就快到，吃个月饼满足下个肚，我是小张张。 仲有两日就中秋，客家婆囧族胎词架，年一两团圆， 人一两团圆。 孟强盲婚哑嫁婚姻介绍所不成功不收费，中秋节举办嫦娥奔月快闪活动，闪啊！ 咁即系点？ 即系冇咯， 哎呀阴公咯， 少走咗，仲要奔月喎，唔知要揾你 啦。好啦好啦， 闪啦 闪啦，好似啲星星一样啊！ 闪啦闪啦， 啲月亮好靓， 系啊，真系好靓。 提醒大家要睇快啲睇啦，因为中秋节嗰日嘅话咧，可能个天气有啲雨，咁啊，所以咧，即系呢一排咧，得闲嘅话就放上去啦。 今晚你得唔得闲啊？ 唔得闲啊！ 哦 ，OK。 我约咗你中秋节嗰日啊嘛，你又陪我十五分钟。 Love you, hate you，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酷热天气经过生后，今日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嘅风。明日仍然系有雷暴啊！哇，呢个中秋节，希望大家可以睇到靓靓嘅月光。 人一两团圆嘅，夏家婆话其实咧呢个日子 一两团圆， 两团圆， 等我嚟， 团圆，年一两团圆， 年一两团圆， 啊， 年一两团圆。其实咧，除咗呢个中秋之外咧，唔知大家会唔会觉得咧，喺呢佳节咧节日里边咧，特别想同自己咧喜欢嘅，无论屋企人啦吓，女朋友啊、男朋友啊、好朋友咧一齐过嘅感觉咧，那个好似完全啲嘅 complete 啲，会唔会有呢个感觉？ 会啊，所以我安排咗15分钟送咗俾啊， 好多谢你啊， 李蕊蕊， 会点过啊？咁你就唔系 好多谢啊？ 唔系啊，因为佢话佢中秋节一个人， 我自己一个人，今年 系啊，佢话佢唔惯，咁 我睇下我个 schedule 系啦，我少少导读好唔好啊？即系我少少导读嘅就系点解即系中秋节我自己一个人过嘅，今年会特别唔开心咧？就是、因为每一年咧，其实中秋节咧都系我嘅另外一半嘅生日， 农历生日， 因为佢系中秋节嘅生日嘅，咁所以其实每一年嘅话咧都一定会有庆祝嘅、 嗯， 就算系话两个人食饭都好啊，都系一个庆祝啦。咁、你又庆祝中秋节啦，庆祝佢生日，咁所以咧就每一次我哋一定会一齐嘅、 嗯。 但系今年咁一个去咗， 到底系 边个 问题啊？ 其实系我嘅问题，乜嘢都系我嘅问题，我唔好，我贱格， 你又唔好咁样，傻猪嚟嘅， 系啦咁样咯。咁所以咧，佢就同班朋友咧去咗行山，咁、所以咧就都呢一段时间咧要喺、即系自己一个人啦。咁所以咧就系啦，唯有就自己一个人过啦，今年。就 係 咁嘅， 所以阿馬老師就 餅啊嗰啲唔好俾我， 所以我見佢咁可憐， 係啊，冇。 我就同佢讲，我嗰日嗰啲 schedule 都几密下，我最多腾空15分钟陪你， 咁会点陪法？ 仁至义尽，啱唔啱？ 会点陪法咧？ 未谂到， 唔使噶，陪啫嘛， 系啊， 佢冇为同你做乜嘢啊？ 系咯，系啊， 坐喺度唔出声，好15分钟够走。我觉得你会咁对我。 喂，嗱，其实咧，嗱，除冇错，讲得即系啲日子咧，系真好想人陪啦，想一齐啦，仲有一日。头先你讲得啱，就系生日添。如果生日嗰日咧系一个人咧，会感觉更加可能系寂寞。 其实我冇乜所谓嘅，我而家已经冇乜所谓。 系啊， 其实最好唔好同 我 庆祝添。 唔兴嘅，我真系 嗱，个个人唔同啦吓，咁样。咁啊，网上咧就有人咧就啊，见到有一间快餐店，有两个学生，男仔嚟噶，两个都系。 系啊，睇过。 咁咧就喺度， 系啊， 好正， 切蛋糕，大家就好感动。嗱，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咁两个男仔咁切下蛋糕冇乜嘢，但其实咧引申出去即系读读啦，即系话有时如果有一个好朋友，就算一个人。在你生日那天他记住他跟你吹蜡烛、切饼、祝福什么都好其实都是一种挺好的回忆来的。这 个好过一大班人。 是啊、 其实着咗一大班人嘅，有好多都唔系好识，同埋唔系好熟嘅。 十个里边有八个就 诶， 快啲啦！ 系啊，快啲、啊！我想食蛋糕， 仲要扮高兴咩？ 系啊，唔好搞咁耐啦。 系啊， 即系我觉得系咁嘅。所以其实我好珍重，就系、是、你知道我今年嘅中秋节嘅话冇人陪，所以你同我讲嘅就等我15分钟，系俾一个自己唔中意嘅人喺度陪你一年好过嘅，啱唔啱？ 梗系啊！佢一讲俾我听，我即刻义不容辞。 系冇错，但系咧受人所托嘅，你亦都要讲。诶、有个人托你嘅就系话，咁我就要交托阿蕊蕊前辈俾你咯。 系啊，差啲唔记得，差啲唔记得。 你哋两个孖宝兄弟都有我心嘅。 系啊，好啦。 你头先讲嗰啲，你话即系感人嗰啲相咧，其实我最近响即系手机咧，都睇咗一个。短片我覺得好感動。 係點啊？ 有一個兩個小朋友嚟嘅，有一個小朋友女仔嚟嘅，佢就係坐喺嗰啲輪椅嗰度，應該係即係行動不便嗰啲啦。另外一個嗰啲 friend 嚟嘅，都係細細粒嗰啲洋人嚟嘅。佢將個籃球架拉到好低，俾個籃球。 有我有睇。 哇！真係好感動。 射 擺入去，哇！好感動，嗰、那個射嗰、那個，即係嗰個坐喺輪椅嗰個咧，佢擺入去咧，佢好開心。而個肥仔亦都覺得好開心，然後跟住扶翻正佢，然後同佢慶祝。你終於入到個波啦！哇，呢、這個真係。 喂，你講起呢啲感動嘅短片，我睇咗幾條。 嗯、 我睇完之後嘅話，哇，我真係黐線啊！有一個咧。 是日本的，咁就是小朋友佢哋要跳嗰啲好高嗰啲箱，叫做乜嘢 木， 我哋木马， 系 啦，跳马要跳马。咁跟住咧，你就见到嘅就系话嗰日应该系一个， 這 個、你有冇睇呢个？你一定有睇嘅， 好耐啦， 好耐噶啦， 好耐啦。 咁咧就一个，应该就系一个运动会嚟嘅， 鼓励 佢。你会见到嘅就系成班学生仔已经坐在一边，另外都好似有啲校长啊，有老师啊咁坐晒喺度嘅。跟住佢就跳木马啦。跳咗两次跳唔到，跟住就成班同学 鼓励佢， 一齐鼓励佢、嗯，你一定跳到，你一定跳到，一定用力，一二三，你一定跳到嘅。佢咧跳跳下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喊嘅，佢、 啊、 觉得自己就两次都唔得，真系冇用啊！ 好惨啊！即系可能冇运动细胞，诸如此类， 跳唔到。跟住咧就成班一齐鼓励佢，鼓励佢、嗯，你一定跳到，你一定跳到，你一定得嘅，我哋一二三，就跑跑跑跑跑，佢卒之完 成 咗。 哇！ 哇！真系睇完无感动啊！你有冇、嗯、有冇见 到？有啊，呢 条片 好耐， 一定要睇。 嗯、另外我仲有一条又系运动嘅，可能趁翻亚运会咧，亚、 啊、 运会咪都要支持， 所以就会标咗好多呢个片出嚟。 呢、這个都系几耐之前睇嘅啦，系国内一个可能学校嗰啲运动会， 嗯、 女仔嘅接力赛、 嗯， 跑啦 ，B 咁啊跑啦，跑跑跑跑，原来一队有个女仔跌咗支棍，哇！跟住已经啲人好紧张啦，去到最后嗰一棒，嗰、那个女仔系咁追追追追追追。第一，哇！ 哇！犀利犀利！ 你明唔明啊？好感動， 我覺得時有啲嘢咧，就係你本來好似唔得，譬如頭先跳嗰啲噶，唔得，但後屘得翻，或者跌咗執翻呢樣更加震撼。 嗰個真係咬實牙根，佢就要追翻，因為佢跌咗嘛，咁就係咁追追追追追，哇！最後衝線嚟佢。 明白，我另外一條片好冇，係啦，要分享嘅咧就係踢波，踢波嘅咧就係有一條片咧就係咩？一嚟嘅時候就見到有一個肥仔就匿咗喺一個，我諗相信應該係教練又或者係球證嘅後邊嗰度啦。跟住咧就見到有一個就係洋人啦，又有小朋友嚟嘅，咁啊即刻跑埋去，佢就捉住嗰個肥仔，係咁樣咧就係攞住即係捉住佢嗰個 shoulder 同佢講嘅就係話：你知唔知道叫佢嘅名啊？就係可能小強 ，You are the best， 你係得噶，你知道你係最好噶，你唔好驚人哋笑你啊，你唔好驚你自己會失敗啊，你一定得噶，你唔做嘅你就失敗噶啦，你快啲同我講，你 OK， 你 OK， 你得嘅。咁跟住咧，後屘佢就你係最好嘅，你一定得嘅。不停咁啊，重複呢啲咁嘅嘢，都戇戇戇嘅肥仔，到出之個肥仔嗰就咧抹一抹個眼淚之後咧，同佢一齊出翻場。 哇！ 哇你係咪想死啊？ 仲有一條， 我唔驚你，我仲有。 鴨仔嘅，係有隻鴨媽媽拖住嗰啲小鴨仔咧過馬路啊！咁啲車停低喺度啊！ 我都有睇過， 唔係好多鴨仔片，但係呢條片咧最得意咧就係跟住個鴨媽媽咧跳上個行人路嗰度，跟住有啲小鴨仔又跟住跳啦，逐隻跳啦，跟住一隻咧唔小心跌咗落個窿嗰度，坑渠嗰度啊！咁嗰只鴨媽媽咧，我真係覺得佢有性嘅，咦？點解好似唔見 咗 一隻嘅？影嗰個咧。走埋去 幫 揭起嗰、那個嗰、那個渠蓋，哇！真係嗱，因為佢係有人影住噶嘛，佢真係走埋揭起，即係可能都幾重啊渠蓋，執翻個小鴨仔，然後咧嗌媽媽全部一齊 一家團。好感人啊！ 好正嘅。 我仲有一個，我仲有一個，一定要講嘅，一定要講嘅。呢一個咧就係、是、哇！我成日 send 咗好多俾好多人嘅，有一個哥哥。咁就喺屋企嗰度咧，就係等佢新生嘅一個 B B， 係佢個細妹嚟嘅。 翻嚟。 咁跟住咧，阿媽媽就將阿妹妹咧交咗落佢個手上面，佢一抱住佢，珍而重之，跟住望住佢，覺得哇，點解會可以咁可愛嘅 B B？ 跟住你見到佢個樣咧，係直頭係充滿愛嘅， 係啊， 一路喺度喊，一路喺度喊。 咁跟住 洋人小朋友望住佢，哇，好似抱住一個咧。珠宝一样，跟住妈妈同佢讲嘅啫，呢个系你嘅妹妹啊，你有啲乜嘢你可以同佢讲噶，佢明白噶，佢听得到噶，佢一路都讲唔到，想讲又讲唔到，想讲又讲唔到，跟住到最后尾嗰时候，佢就话你俾佢知道你想同佢讲啲乜嘢啊。佢最後乜都冇講，佢只係咧 喊， 唔係啊！佢只係喺度喊，喊到淚流披面，跟住咧就錫咗佢一啖咯，哇！跟住就將佢攬實佢，就將佢抱入懷咯。 好嘢，好嘢，好嘢！ 喂，呢啲真情眼淚真係好感人喎、啊， 超級感人、啊。 我睇過一條片咧，就係、是、有一個大肥佬啦，咁樣樣，即係都好外國嗰啲，好粗礦嗰啲。有一日咧，嗰、那個太太咧，嗱，佢之前有少少介紹嘅，就係、是、之前咧呢一個丈夫咧，因為只狗仔走咗啦，好、唔開心，即係幾個月至半年咧，都係成日都。即系愁眉相锁咁样，咁有一日咧就终于咧买一只狗仔，一揭开个礼物，佢即刻望住狗仔咧停咗一停，跟住喊到咧成条片咧冇再讲过嘢，净系揽住个狗仔喺度喊喊喊喊，爱情不分界限。 多谢分享。 I didn't know what day it was when you walked into the room. I said hello unnoticed. You said goodbye too soon. Breezing through the clientele, spinning yarns that were so lyrical. I really must confess right here, the attraction was purely physical. I took all those habits of yours that in the beginning were hard to accept. Your fashion sense, beards, lip prints, I put down to experience. The big bosom lady with a Dutch accent who tried to change my point of view. Her ad-lib lines were well rehearsed, but my heart cried out for you. You're in my My love for you is immeasurable, my respect for you immense. You're ageless, timeless, lace and fineness, your beauty and elegance. You're a rhapsody, a comedy, you're a symphony and a play. Honey, what do you see in me? Ross Drew 嘅 Nezel, You're in my heart, 10:29. You're an essay in glamour, please pardon the grammar. 听一阵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啦，十一点钟之后我哋今日就会 AI BB 班，同埋十二点后会有呢一个客家婆来聊嘅。先咧，十点半新闻报告翻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八月楼价创七个月新低，并且连跌四个月。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本港八月私人住宅楼价指数跌至339.2，系七个月低位，按月跌幅扩大至1.4%。跌幅大過七月的1%，樓價連續四個月下跌，累計跌幅達到4.2%。上月樓價按年跌大約7.9%，今年頭八個月樓價升幅收窄至到1.3%。秀茂坪村一對智障中年兄弟在寓所死亡，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對事件感到痛心和惋惜。最重要是照顧者方面加強工作，昨日推出24小時照顧者熱線182183，亦都將會推出一站式的資訊網站。對於有困難的家庭和人士，有各種支援服務，但是關鍵是要對接得上，希望通過一連串行動強化對照顧者的支援。對於醫管局表示，兩名死者的弟弟曾經向醫務社工表示兄長有能力照顧媽媽。孫玉涵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醫務社工有了解他們的家庭狀況， 當時理解到兩兄弟都有照顧自己的能力。他指出，有時個案涉及千絲萬縷的狀況，當局亦都希望盡可能幫助。城巴宣布為協助政府刺激夜間經濟活動，10月1日凌晨全線通宵巴士半價，乘客使用八達通或者電子支付工具繳付車資可享優惠。城巴話，當日凌晨零時起，乘客乘坐由城巴獨營的通宵 N 線，車費一律減半，涉及23條路線，以鼓勵市民假期晚間出行。另外，在星期五中秋節當日，城巴將會調整和新增巴士服務，包括調整部分路線班次，以配合市民提早收工，並且在中秋夜提供特別路線173R 由赤柱往尖沙咀東，以及加開來往中環碼頭和山頂的 X15 號線班次。歐盟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兼貿易委員東布羅夫斯基斯表示，歐盟有充分的表面證據證明有理由對中國電動汽車進行反補貼調查。他又說，歐盟擔心中國電動汽車的進口可能壓垮歐盟的汽車產業。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與到訪的東布羅夫斯基斯會談的時候，就歐盟將會對中國電動車發起反補貼調查表達嚴正關切和強烈不滿，認為是貿易保護主義行為，希望歐方與中方對華磋商，嚴格遵守世貿組織相關規則，而非政治化、非歧視性方式妥善解決貿易摩擦。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希望歐方審慎使用貿易救濟措施，避免破壞中歐汽車產業鏈互利共贏的良好發展勢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95点，升128点，总成交金额27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1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15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1.8升1.8，美团115.8跌5毫，盈富基金18.23升1.4，恒生中国企业61.62升5.4，友邦保险62元升3.5，阿里巴巴84.9升9.5，京东集团114.1升1.8，药明生物45.5升2.55，比亚迪股份238.6跌6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3，日元149，瑞士法郎0.917，加元1.352，人民幣7.303，英磅對美元1.215，歐元對美元1.056，澳元對美元0.639，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日經平均指數報32163點，係跌151點。港金報17720元，跌1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00.38美元，賣出1901.0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啦，咁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就在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慢车，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对出。西环的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在九龙区龙翔道头先讲咗受坏车影响，观塘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是福亨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因为梦想，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成为战友。因为梦想，即使折风沐雨，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依然一往无前。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朱正廷、白树锐不可挡，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两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啦！星期三翻嚟嘅时候，十点搭八。去旅行咧，有啲地方咧，你一定会有啲嘢喺嗰个地方，你觉得好出名嘅，你会食嘅。其中一样嘢咧，唔知道你去新加坡咧，会唔会觉得咧？哇！坐喺个码头嗰度咧，食翻餐海鲜餐咧，好正吓，即系对住个海，有啲海风吹。 新加坡嘅码头， 因为我嗰次嘅经验系几好嘅。 系一个渔人码头啊嘛。 系啊，喺嗰度，因为我未试过。香港多数海鲜酒家就真啊，除咗西贡啦， 就 系西贡啦， 系鲤鱼门啦， 好多 城 三 圣 村 啦。 但系咧， 带你行一个圈啦。 好啊， 大啫， 唔好净系得十五分钟喎，要行耐啲。 你又想十分钟、三分钟咋？ 行几步啫噃，三分钟 喺嗰度掉低。 你记唔记得佢说话？你咩新鲜萝卜？ 记得记得嘅，以前喺粤语片经常都听到嘅。 你咩新鲜萝卜？ 讲呢啲咁嘅嘢， 点解？ 其实 咬到条脷抵死，你啲好吸引啊！ 喂，点解系萝卜？ 新鲜， 应该有出，应该有啲出。 喂，其实你应该要教呢啲啦。 系啊， 系啊，同埋第一， 好啊，好，对唔住，继续。 咁喺呢个新加坡咧，有个日本游客，其实呢一单嘢咧，我觉得即系大家都有即系有责任嘅，虽然好夸张， 又系投诉啊！ 佢直情叫埋警报警添啊，报埋警添啊！ 傻嗰啲人，我哋继续。 好啦， 一嚟就已经有个讲故事。 炒阿拉斯加蟹， 炒 阿拉斯加蟹， 啲辣椒，因为新加坡辣椒炒蟹好， 但系唔会炒阿拉斯加蟹。 你嗰只蟹咁大只，嗰啲壳咁厚， 咁咧佢坐低食嘢啦，咁样咁个伙计咧。就话 suggest 佢食一味咁样嘅嘢啦，咁佢就问几多钱啊？嗱， 跟住落嚟咧，嗰样嘢我就觉得好有问题啦。因为个伙计咧就话234蚊港币，你觉得会唔会阿拉斯加鞋会234蚊？ 跟咯， 唔系添啊，系100克234蚊。好啦，咁你知唔知佢埋单？净系呢只鞋几多钱咧？净系呢只鞋要 几千蚊咯， 唔得。去到五位数字，净系呢只鞋，咁所以佢就怒收成怒，唔奇啊！不过佢话个鞋真系好大嘅，嗰只鞋要分三碟拎上嚟，咁你谂嗰只鞋几大？即系斩件之后， 嗰个真系问嗰个你要问清楚，讲嗰个咧，我唔知佢系特登啊，定之话佢真系疏忽。 会唔会其实大家语言上面亦都有啲不通咧？系咪啊？斤啊讲咗，唔知磅 啊， 系啊，或者系 kg 啊，都完全唔同噶啦。 安士啊！ 但系我就觉得好奇怪，因为如果你话去新加坡食胡椒蟹或者系辣蟹咧，系好少用阿拉斯加蟹嘅，因为阿拉斯加蟹咧，你咁样食嘅话咧，系嘥晒成个蟹嘅， 冇错。 因为阿拉斯加蟹根本就已经好鲜甜，系食佢嘅鲜甜，你系唔会用一啲咁浓味嘅嘢走去煮嘅。 你 梗系蒸啦。奇怪，一定 系 蒸嘅，跟 住话只只水真系 冇错， 你唔好同我争啊！ 蒸个蛋，搵嗰啲水嚟搵你蒸个蛋 啦，超正啊！ 我觉得唔会咁做。 呢个日本游客佢就咁讲噶，佢好想食呢一味餸，叫辣椒炒蟹，佢就冇嗰啲咩咩蟹咩蟹嘅，冇 concept 嘅。总之佢就是但啦咁啊。如果有 concept， 佢唔会觉得系值200几蚊啦，点可能系咪？你香港买只普通嗰啲水蟹都要咁嘅钱啊？系冇可能系一只阿拉斯加蟹就咁重。咁但系咧，嗰个餐厅都话：喂，阿 Sir 啊，因为警察嚟咗啦，阿 Sir， 你睇下人哋嗰台都系叫呢一样嘢，都系收咁上下价钱，即系我唔系净系屈呢一台咯咁样。咁最后咧就叫做息事宁人咧，平咗800蚊俾佢，即系10000蚊里边平800蚊，咁佢都真系食咗嘅。咁所以冇办法，佢都系要俾钱咁啊。 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即系其实佢呢一个菜式喺佢嗰间餐厅系真系有咯，因为佢话隔离台 系 有 啊 嘛， 系啊系啊， 咁、 啊、 即系人哋冇呃你啦。 系啦， 啱啊！喂，同埋咧，佢要知道啊，佢码头食肯定系游客区啦， 水分一定好高噶啦，你预咗俾佢。 你游客区， 其实海鲜嘅水分都系高噶啦， 非常高啊！ 海鲜嘅水分高，再加埋游客区嘅海鲜， 咪咯， 再加埋咁大只， 系啊， 系嘛， 即系咁咯。 咁所以食呢啲嘢系咪要提高警觉？ 你有冇啲咩办法可以话俾大家听？若果系嘅话， 真 系 真系 要问 清楚，真系。 如果你真系去一个你完全唔识嘅地方。 诶，喂，听讲如果有一个 Apps 咧，翻译 Apps 咧，好正喎，所有 好耐嘅咯， 唔系佢呢个话咧，系就算你个手机冇网络，一样用得， 系 系啊， 你讲一句，跟住你就播翻出嚟啊嘛。 喂，咁我觉得你应该准备好晒呢啲嘢啦。如果你一个日本人去新加坡，语言肯定系唔通噶啦，系咪？咁你更加要搞清楚。 我会觉得呢一件事，如果你真系要夹硬攞嘢嚟讲嘅话咧，咁我谂相信应该就系大家沟通不良咯， 一定系 啦。沟通不良嘅就系话，因为我开头嘅时候我就会觉得点解会咁得意嘅？我都有去过新加坡，我都有食过呢一个辣椒蟹，但系通常我就真系冇试过见到嘅就系用呢一个阿拉斯加蟹，因为阿拉斯加蟹就真系唔会咁做嘅。 梗 系 啦， 你打死我都唔信噶啦，俾人笑嘅。因为其实基本上我就系，既然系咁浓重味嘅嘢嘅话，系唔需要一啲咁新鲜同埋咁鲜味嘅嘢嘅，系咪？因为其实佢会盖过晒，当然佢都会食到嘅就 系 蟹嘅鲜甜味。咁但系其实咧，唔需要 就是浪费 了，是有点浪费了。 你除非咁大只蟹一蟹二食三食都仲得， 即系分几样。 比喻嘅就即是话嘅就系，我要煎一条三文鱼嘅话，我唔会用嗰啲就系去到嘅就系刺身级数嘅海嘅三文鱼噶嘛。刺身级数嘅三文鱼，既然佢话刺身级数嘅就 系 刺身用嘅， 梗系啦， 所以系唔会咁样做噶嘛。但系有冇煎三文鱼？ 有， 系啦， 可能系另一部位啊。 即系个做法就系咁样。但系如果头先嘅解释就系话，哦，原来呢一间餐厅系有咁样嘅做法嘅，系有呢个咖喱唔系辣椒嘅阿拉斯加蟹。嘅话，咁我谂相信嘅就佢就真系冇呃你 咯。系啊，同埋我唔会相信200蚊可以食到阿拉斯加蟹咯。即系人哋话俾你呢一个系唔知咩咩名牌手表1000蚊，你唔好相信啦。即系唔系唔会可能有呢啲事发生咯。即系我觉得世界上边有咁着数啊？今日 A I B B 有功课，同学仔， 我做咗， 系啊，我都做 咗。 诶，有电话搵我。 你冇啊？啊 ，OK， 预咗呢个系预咗。 Lay me down and hold me closely in your arms, and I will close my eyes. Please promise me that when I wake up from from my dreams, you'll be there by my side. Love, if you say you won't step away, then I can go dreaming of forevermore. But I won't rest until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her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网上情知，经典重现。上次介绍过情歌王子张信哲，今日有另一位情歌王子，不过名衔要加个苦字，苦情歌王子，他就是擅长唱悲情歌曲的张宇。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心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 张宇在大学时期在民歌餐厅唱歌，1993年由人家推荐被唱片公司发掘，正式出道，推出第一张《走路有风》。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 第一张唱片未必有太大的反应，但十一月发行第二张专辑《用心良苦》就尝到走红的滋味。 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 自从1993年出道之嚟，张宇唱过无数嘅经典歌曲。不过唔知点解，2018年突然之间喺一个平台宣布无限期停工。 嚟到乐迷，愕然之余都感到好奇怪，到底发生乜嘢事？有冇佢嘅消息？佢去咗边？张宇另一首情歌《消息》， 看着被你推回的心烧成了灰烬，一字一泪灰飞烟灭，我才肯相信，在我们已经僵持的心里，用同样的决心做不同的决定，这样也好，我的忧心灰尘就放弃，一站一站带着伤心一路走下去，让一笑我不熟悉的言语说他们的悲喜，而我再也不必参与。如果说再见是你最后的消息，为何我怎么想也想不起你当时的表情，你当时的心情，有没有一点痕迹可寻？ 消失了整整三年之后，张宇突然之间在三年后的11月16日在网上更新情况，和自己刚刚做完访问，感谢所有人的付出，听到他的消息再度复出，令我咪非常高兴。 你越在我心里，而我却是你不要的。 关于他的消失，他表示因为唱歌30年之后，内心深处被心魔捆绑，缺乏安全感，加上怕被淘汰，所以决定暂时放低工作。每一个人总有一个故事，每一个人总有开心不开心的原因。今日的他但愿活得更加快乐，更加自在。他的名字叫做张宇。 你给我一场戏，你看着我努力，被你从心里剥落的感情，痛得不知怎么舍去。不要这场记忆，不要问我结局，心底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二为一，只是不能相信这感觉像自己和自己分离，那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的心在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变成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 张宇除了歌喉好有一种沧桑的感觉之外，唱功实力不容置疑，塑造了很多经典的歌曲，以独特的声音令到很多乐迷留下很深的印象，带着一种的沙哑，一种的沉稳，一种的激情，一种的澎湃，带动全场，听他唱歌总能将人带动歌词里面，是一种的成熟，一种稳重，一种魅力，一种享受。月亮夜的祸， 请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春冬，我承认都是 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一堆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 经典歌曲、经典乐手，总在网上情经典重现。今日的主角是张宇。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中秋夜缤纷，一家赏月好开心。 我是小蕊蕊啊，中秋节最开心嘅就同家人一齐食月饼，同家姐一齐玩灯笼啦。我最中意嘅就系白兔灯笼啊，小强，咁你 咧？我中秋节咧最中意玩嘅咧就系羊肚灯笼，我啲亲戚一齐食月饼啦，好似阿姑妈啦、姑婆、 得啦，最紧要嘅咧就系 中秋节快乐。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同你信守一生兴团圆。 飞脚，我间酒楼装修紧啦，我带你去行下先啦，睇我啲红装得唔得咧 ？Sarah， 我对你好有信心，不过咧，我知道装修紧嘅地方咧危机四伏，都系唔抵住啦。 Why so serious？ 只要我哋跟足安全措施嘅话，就安全噶啦。 大家如果仲想知多啲关于装修酒楼应情报工场嘅安全咧，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落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应情报工场危机四伏，规矩要跟足安全四伏。我系 Vivian 陈慧敏。 大家好，我是 Janice 慧兰。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还有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 冇反應啊！你見面冇人應你啊！ 冇錯嘅啫。 好啦，準備上課，小師妹先。 咁等我考考大家先啦。 好啦 ，OK。 記唔記得兩堂之前我哋玩咗一個 AI 畫畫遊戲啊？ 記得。 記唔記得你畫過啲咩畫？ 同埋有一個人睇個太空人啊，跟住好得意嘅太空人坐喺度喺一個咧月球上面嘅，有一個波，同埋咧就係有火箭升空。 咁啦，當中包含咗啲咩技術咧？ 繪圖咯。 哎呀，慘啦！NLP。 哎呀。 咗个 Andy， 呢个又 变咗 两张嘢， 唔记得哦。 或者系我哋系用边一个 AI 技术去 gen 嗰幅图出嚟咧？ 生成技术 系啦，生成技术啦。咁例如有啲咩啊？ 有啲咩啊？图像嘅啲分析嗰啲， 譬如咧，你记唔记得咧？我哋第一个游戏咧，就系我哋打一个太空人可爱，跟住打啲文字入去，然后佢生成一张图片啦。嗰、那个咧就叫做以文字建立影像，呢个系第一个啦。 都冇讲过， 冇真系冇讲过。我肯定你冇讲过，因为嗰一堂我就不停咁画嘢， 系你冇专心上堂咯。 唔系啊，专心画画唔系。 系咯，你变咗专心画画咯。跟住啦， 文字咩话？ 以文字建立影像， 文字建立影像， 系啦，其实就系我哋讲一啲description， 一啲描述啦。 英文点讲啊 ？Text to image， text to image 啊，写低啦。 啲英文咁叻嘅咩？ 系啊，佢读羊水嘅，浸个羊水翻嚟啊，系啊。 咁跟住咧，第二个咧。就是我哋更改咗少少嘢喎，咁就係叫做 AI 修圖啦。第二個技術就係 AI 修 圖，修 係 修理嘅修。 係啊，跟住圖片嗰度， 我知道第三係乜嘢，文字。 你偷影嘅， 係啊， 我見到啊，你偷影咗個答案啊， 唔得就睇唔到， 做嘢㗎你， 偷睇答， 偷睇你睇唔到， 佢影影嘅都睇唔到啊， 仲要舉完手。 文字效果， 系啊 ，example 系 baby 加龙， 系啦， 呢一个就系文字效果啦， 系啦，咁第四个咧就得意啲嘅，本身咧我 图片延伸， 嗰个例子系咩啊？ 图片延伸 例子啊， 我知道，即系咧佢第一幅画唔啱，再俾一啲指令佢再修，系咪啊？ 唔系延伸。延伸即系我俾咗一半样佢， 哦，记得啦，俾个女仔望住边个，咁就画埋嗰个女仔望住边个啦。 咁第最后一个咧就系一个草图帮佢上色，就叫做草图变图像啦。 记得， 你而家讲就记得啦。 因为你哋偷睇晒啲答案啫嘛。 唔系啊，你我突然 间你回忆翻咗嚟，回忆即刻翻咗嚟。 好啦， 睇下 Leo 博士个样变晒。 喺啲同學仔 嗰啲反應，有啲氣結，有啲氣結。 好嗱，咁啊都總結一下啦。上次都冇特別講，其實 AI 嗰個背後嘅原理咧，都係佢會記錄咗好多大量唔同圖像嘅資料啦。咁例如足球咁樣，咁佢會記錄咗一啲足球嘅形狀，咁佢就會明白到你輸入一啲文字嘅時候，就可以生成到嗰個足球啦。仲記唔記得有兩個足球噶？ 記得，你識足球 係啦。 嗱，咁啊佢個原理就係其實個模式就係咁樣做。咁都會做到上面講嘅唔同嘅嗰五種嘅技術啦。咁其實仲有好多嘅，因為我哋都揾唔曬翻嚟去俾大家試。咁有興趣，大家當然可以上網再揾下啦。咁我記得上堂咧就有同大家講要做功課喎。 知道， 我好少俾功課嘅，不過今次都俾啦，就係 做咗啊，問咗啊。 好啦，咁啊，逐個同學嚟啦。 好啊， 咁啊，有咩藝術家朋友你哋係訪問咗，或者設計師嘅朋友啦？啊，呢個技術對佢嘅影響係點？ 好， 边个想讲先吓？ 要约先啦， 你先啦。 我问咗啲朋友，佢唔得闲，冇答。 我中意呢个答案， 因为佢冇朋友嘅，系啊。你知唔知我哋系做咗啦？佢就系预咗，预咗佢唔做。 我问咗咧，做广告设计嗰啲嗱，其实咧佢嘅讲法好得意啊。佢话咧，其实咧 AI 咧系一个单向嘅，即系你一啲输入，但系佢做广告嗰时咧，其实个客唔知要啲咩嘅，佢净系话我想要呢个产品，你帮我谂啦咁样。即系基本上佢已经叫输入啲咩，佢都即系个脑空白一片，就反为咧就要佢哋因为做咗一年咧，咁佢会有好多嘅脑里边嘅 picture 或者 ideas 咧，佢 throw 你系咪要咁啊？唔系，咁你系咪要咁啊？即系反为嗰个 direction 系佢 throw 俾个客，就唔系个客 throw 入去嗰个 AI。所以如果你用 AI 咧，个客如果系我唔知道，总之我要佢 grand， 我要佢 stylish， 我要即系。咁你點輸入 AI 係輸唔到嘅，咁咯，所以佢唔覺得可以代替。 呢點幾好，我覺得，因為呢點帶出咧嗰個同創意有關嘅工作咧，其實通常嗰個層面咧就唔係話真係淨係輸入一個指令， 冇錯， 叫佢生成啲圖像， 從無到有佢唔得咯， 係啦，真係要有好多你嘅諗法啊，即係你去輸入嗰啲文字嘅時候係因為咩情況去輸入咧，其實真係要諗。 我聽聽補充一句， 有時咧就算佢覺得個客未必中意咧，佢可能都會 throw 埋俾佢，因為有啲客咧。都好咁样，系会 即係 cut 線啊，即係明明佢係要咁暗喺嗱，你唔好整 elegant 啦，反而你走啲比較 urban 啲嘅，或者走啲嘅草根啲嘅，可能會有新嘅感覺咧咁。但 AI 就唔會識你咁樣跳出個 box。 係，好啊，好啊，幾好。 老師，老師，等我。我問咗有一位插畫師，係啦，咁佢話唔可唔可以唔開名我得？咁咧其實呢一位插畫師嘅話咧，有插畫師朋友，我同你講過噶，我有一幅畫喺屋企嘅。佢送俾我嘅，咁就係個插畫師咧，佢有啲角色嘅，咁就如果有啲角色嘅話咧，你將佢影一個情景，你要佢用呢一個嚟畫嘅話咧，其實佢可以幫到嘅，但係可以咁樣講，畫畫可以，因為佢有角色啊嘛，你就即係俾佢你 fit 俾佢，咁佢就會可以幫你喺個情景嗰度咧，就會有一啲嘅設計啦。但係佢就話咧，畫畫可以，出圖可以，但係設計暫時未可能。即係設計嘅就係話，佢可唔可以從呢一堆嘅角色裡面嘅話咧，就整一啲嘢出嚟咧？咁佢就話即係未，暫時 佢有冇啲例子俾咗你啊？其實佢嘅繪圖或者插畫或者裏面個設計其實係做緊啲咩？ 我俾你睇啊，陣間佢有一大扎係啊，佢有一個有一個王國嘅，裏面有好多唔同嘅公仔嘅咁樣咯。咁佢就話啦，不過而家佢會面臨嗰個問題乜嘢咧？就係、是、如果佢要用 AI 要幫佢畫嘅話，其實佢要重新再學習點樣同 AI 協作 溝通咁樣啦。 係啦，根本係要由頭學起嘅。你諗下， 呢兩位朋友都幾好喎，即係幾跟貼個潮流喎，因為佢哋都俾到一啲好準確嘅，我覺得都 同唔同意啊？都係嘅。 我真係問佢㗎，佢話其實如果我自己畫嘅話咧，我裡面有曬角色㗎啦嘛，我就喺我就自己用手畫咯。咁但係而家我要用 AI 去畫嘅時候嘅話咧，首先我要學識點樣用佢，同埋我要同佢點溝通，先至要協作到。如果唔係嘅話，我其實我攞住支畫筆，我自己就已經可以畫㗎啦。 冇錯。 另外仲有一樣嘢，佢話最後嘅決定仍在畫家。系啦，因为到最后尾嘅时候要边张唔要边张嘅话，其实都系要我决定咯。 有啲似老师嗰个概念， 冇错啦。另外佢仲有咧，就系呢一位插画家嘅话，佢唔单止有时系会出一啲即系绘本啊，或者系啲咩嘅。咁佢有时佢系要画人哋啲墙壁嘅，嗰啲 AI 就帮唔到啦。你都系要落手落脚自己做。讲完。 不过咧，正如喺呢度你上次讲嘅咧，嗱，虽然咧佢唔可以自己去 create 一啲嘢啦，但系佢就可以帮到呢个设计师，即系个设计师自己谂一啲嘢，然后入啲。指令咁佢就可以畫出嚟，佢只係能夠做一個 supporting 嘅， 可能觸發到啲靈感啊，係啊，即係頭先講唔同嘅風格，咁可能好快都可以做到出嚟俾客人啊，或者佢自己去參考咁樣。 係 好咁啊，兩位同學做嘅功課都好好喎。 咁唔做功課，唔做功課嗰個有冇分？有冇分啊？唔做功課嗰位有冇分？ 要諗下點樣？嗱，當然 我懲罰佢， 你唔使懲罰嘅。 留堂，留堂。係 啊，我哋俾多啲機會佢，我揾個機會再俾份功課佢做。 跟住落嚟三條都係佢答，好冇？即係佢。搭埋我啲 quota， 你又要諗多少少啊，好唔好啊？ 你好慚愧啦，你 唔緊要嘅，唔緊要嘅嚇，有嘗試係一件好事嚟嘅，下次做翻好就得噶啦。嚇，咁我繼續交俾小師妹咯喎，又講下。 好，小師妹 有冇問題咧？要問佢啊？咁咧，其實係想我哋上次就學咗 AI 繪圖啦，咁今次就想大家諗下，我一陣會提出一啲場景嘅，你會諗下 AI 繪圖可以點幫助到呢個設計師啊，或者嗰啲人員咧？咁第一個咧就係電影、電視或者動畫上面。第二個 可以逐個嚟 逐個嚟先啦，一係 電影、電視同動畫， 有呢個技術之下。佢哋呢一啲嘅人又點樣用呢？大家覺得可以 點 用咧？ 可唔可以收圖啊？電影啊！ 如果電影可唔可以咁咧？最近咧網上經常有好多咧叫 behind the screen 啊，即係話。原來咧係一啲好驚嚇嘅場面咧，原來真正喺 studio 裏邊咧係坐喺張凳度嘅啫，即係咩都冇啊，冇恐龍啊，冇咩，咁就拍咗先，而 AI 幫佢即係畫翻曬嗰啲咩恐龍啊、爆炸啊、飛船啊嗰啲咁啊，生翻落去套翻落 去。係啦，就係場景嘅生成啦，或者我哋叫一啲效果啦。 中唔中啊？我 係啊，中啊， 中啊， 係啊。咁第二題咯，到你答咯。 好啊， 遊戲開發 好，遊戲開發啊。你嘅意思系可以用 AI 点样帮到佢？ 我答我答，譬如有个小强强咁先算啦。我哋要将一个冒险游戏帮阿小强强设计，到底嗰游戏里边佢会喺个山跌落嚟啊，定系佢会遇到恐龙啊，定系佢会即系咁样咯？即系游戏里边会发生嘅种种事情 系啦，或者 即系个情景佢自己 情景啦， 系啊， 或者甚至系可能美化一啲角色咁样啦，即系你本身有个初型，咁你就可以叫 AI 帮你加多啲譬如我要系瘦啲嘅冒。 冇肚腩嘅，冇戴眼鏡嘅， 針對緊人啊！ 冇， 係啊。咁第三個咧，其實頭先都有討論過嘅，就係一啲廣告設計啦。咁譬如咧，譬如設計師可以本身有啲提出一啲 idea 俾對方公司啦，咁然後再用 AI 去協助去生成唔同嘅風格。看看哪些才是對方最想要的啦。 但都是要設計師， 都是 要設計師想的。 所以你們已經答完了。 是啊。 嗯， 不是啊，你沒有答啊，你。 是啊，你沒有答。你已經沒有做過，你都沒有答啊。是啊。真系几好， 静 晒，坐喺度想其成， 系咯，静晒， 好似平时上堂 咧，系啊，好似你啲学生， 一到你冇做功课啊， 就静晒啦， 系啦，咁喺休息之前咧，想你哋谂下呢一句，你认唔认同有图有真相呢个说话？ 唔认同。而家已經絕對唔認同。 以前係咧，以前係，因為其實而家有好多就係 AI 生成嘅技術咯，咁所以有好多嘢嘅你可以啊，就係一幅圖片也好嘅話，或者照片也好嘅話，其實所有嘅嘢都係 AI 生成。 我覺得照片咧仲容易做，但係影片咧，我覺得而家嗰啲叫做換面咧，做得好犀利，即係佢有曬表情啦。 玩嘅 係啊，我有耐唔耐玩啊？即係我覺得我想試下 佢嘅耐唔耐係一個鐘頭換一次。 唔好講啦，有啲 我覺得佢哋好犀利，即係佢。好似你就咁睇咧，系觉得好似真系拍咗出嚟系咁样样就 系咁。系啊，我都准备咗两个例子咧，你哋都可以睇翻啦。譬如第一个例子就系、是AI 生成咗一个咧前美国总统被人拉嘅假影像。 咁、 其实你望张图，你觉得真唔真啊？ 真啊， 系啊，连佢个样都喺度，系咪 啊？ 但其实呢个系一个假事件嚟嘅。咁、而另外一张咧就系关于一个地震之后嘅效果啦。你哋一阵可能都俾观众睇下啦，我哋可以上住。咁、其实咧。而家咧，我自己咧，尤其是而家多咗咁多嘅 AI 生成圖像咧，其實大家係唔可以咁輕易相信呢一幅圖就代表所有嘢嘅，大家都要去 fact check 去求證嘅，即係唔通我影一張小強瘦咗嘅相，哇！我幫佢 P 瘦咗，咁就代表佢真係瘦咗啦咩？ 但 P 圖又唔係 AI 喎，係咪啊？即係 P 圖就係向都係用開嗰啲軟 件，可以用 AI 修圖技術噶嘛？係啦， 我補充一樣啦嚇，即係我其實咧都有睇過咧，有個人試過咧就用。有發現個電視劇啊，裏邊咧其中一個情節就有把刀咁樣，有個武士咁樣拎把刀出嚟，有少少叫做甩漏啦，即係拍完嗰套戲，咁嗰、那個fans 咧就幫嗰套戲嘅其中呢個情節咧，就用 AI 又加少少修圖嘅技術咧，可以執到咧嗰把劍咧可以好順利咁樣拎翻出嚟，即係令到嗰個後類似嗰個後製嘅技術咧，可以做到好靚嘅效果出嚟咯。所以 你冇聽過嘅就試過有一次嘅就係拍拍下嘅時候咧，發覺就係即係有一支檸檬茶喺度啊，係 咁可以。執走佢 或者戴住個手錶， 因為個爸爸唔記得。 而且件事即係大家都知道，套戲出街啊，嗰啲其實可能係比較叫做唔係好重點嘅嘢嚟，但係都唔會話又要重新再拍過咁樣咯。 咁你覺得啦？如果我哋真係有啲 AI 嘅創作比賽，或者有啲普通嘅繪畫比賽，我哋可以用咩方法去驗證嗰啲參賽者冇使用任何 AI 呢？ 哇！依、這个好问题喎，依、這个真 系 好系啦， 你可以思考一下啦，系啦， 净系画 绘图先啦， okay, 我哋就咁画画先啦。咁你哋思考下，转头翻嚟答我啦。 好嘢，我识听，师妹，不如你嚟做主持。 不如你以后唔好瞓咁多，你唔瞓咁多好似精灵。 阿萧师妹介绍埋只歌嚟，快啲做 DJ。 刘德华嘅《登场》，作曲系蔡晓欣。 今日佢生日啦 ，Happy Birthday！ 望着那遥望远方追风的人，依然无数次把球鞋擦亮，像鸟儿起飞，一见面袭他的翅膀。我想拥有一定背着看不见的重量，从没有轻松的梦想。也没有不曾困惑的方向，坚持走吗？未知的隧道那么长，你回答一次就亮一点光。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搏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唱。 在峡谷之中，见你身披阳光。所谓英雄，有着平凡中不凡的模样。谁没被许过狠才，谁就不会成长。我们能赢，不管前路还有多少阴障。从没有白费的泪光，它见证着你向上的渴望。倔强的伤，那也是年轻的奖章。去再战再败再战又怎样？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搏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乘风破浪。哦哦哦，带你去乘风破浪。我见过你最勇敢的模样，跌倒过的地方如何对自己喊话。再坚持一下，朝明天出发，愿终点那个你为此刻拍动手掌。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搏一颗热泪盈眶。全世界安静，把聚光点亮，你高举着徽章宣告 估一个开心的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蕊。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一百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八月楼价创七个月新低，并且连跌四个月。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八月私人住宅楼价指数跌至339.2，系七个月低位，按月跌幅扩大至1.4%，跌幅大过七月嘅1%。楼价连续四个月下跌，累计跌幅达到4.2%。今年头八个月升幅收窄至到1.3%。至于租金指数升至超过三年半以嚟最高，按月升幅扩大至1.4%，连升七个月，累计升幅大约6.8%。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一个财经论坛嘅时候表示，凭住一国两制嘅优势，香港系唯一一个集合中国优势同环球优势于一身嘅城市，又是世界前列的国际金融中心，有充分条件在大湾区金融领域发挥更大作用，贡献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李家超又说，本港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和金融科技，是亚洲的绿色金融枢纽。去年是香港发行的绿色和可持续债务总额达到805亿美元。他指出，綠色金融是支持國家綠色轉型、達到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重要支撐。香港會繼續提升在這方面的競爭力，並且期待大灣區內更多機構善用香港的綠色金融市場。李家超又說，特區政府已經成立促進股票市場流動性專責小組，深入研究提升香港股市流動性方法，幫助作出策略性和前瞻性的規劃，為香港建設更蓬勃和有活力的資本市場。秀茂坪村一对智障中年兄弟在寓所死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对事件感到痛心和惋惜，最重要在照顾者方面加强工作。 尋日推出24小時照顧者熱線182183，亦都將會推出一站式嘅資訊網站。對於有困難的家庭和人士有各種支援服務，但是關鍵是要對接得上，希望通過一連串行動強化對照顧者的支援。對於醫管局說兩名死者的弟弟曾經向醫務社工表示兄長有能力照顧媽媽，孫玉涵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醫務社工有了解他們的家庭狀況，當時理解到兩兄弟都有照顧自己的能力。他指出，有時個案涉及千絲萬縷的狀況，當局亦都希望盡可能幫助。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表示，歡迎中國台北派出大規模代表團參加杭州亞運會，其中521名運動員參加33個大項的角逐。這幾日看到運動員的精彩表現，對他們取得佳績表示祝賀。朱鳳蓮說，不管是在開幕式還是在各項賽事現場，中國台北代表團的團員都感受到大陸觀眾的熱情支持，亦都給予善意回應，這個是非常好的事。在賽場外亦都有不少在捷台胞以多種方式積極參與了亞運會的組織、火炬傳遞、志願服務等相關活動，一起共襄盛舉，共用榮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41点，升174点，总成交金额37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2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16点，升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2.8升2.8，美团115.7跌6毫，盈富基金18.29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61.78升7毫，友邦保险62.05升4毫，阿里巴巴85.15升1.2，京东集团114.4升2.1，药明生物45.4升2.45，比亚迪股份238.6跌6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日元148.99，瑞士法郎0.917，加元1.352，人民幣7.302，英磅對美元1.215，歐元對美元1.057，澳元對美元0.639，新西蘭元對美元0.593。日經平均指數報32,151點，跌163點。港金報17,730元，跌1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00.12美元，賣出1,900.7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Jessica 提提你，鲗鱼涌船澳里冧棚架，船澳里全线而家封闭，车辆唔可以由英皇道驶入船澳里，咁现时一带都比较车多噶，大家经过要小心。重复多次啦，鲗鱼涌船澳里冧棚架，船澳里而家全线封闭，车辆唔可以由英皇道驶入船澳里，一带都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另外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跟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再提提大家，深水埗有渠务工程。 最余道去南昌公园方向近住新皇道的快线封闭，同埋新皇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最余道的中线都是封闭紧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仲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大埔公路六合村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需时刻留心，避免意外发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袁伟大院， 胡歌、吴越、刘涛、领衔主演。 故事讲述胡晓歌同佢喺新旧袁伟大院里先后两任同事们，喺新时代之大趋势、大变革底下，顺势而为，一路而行，艰苦奋斗，中横上下实现理想嘅故事。 国剧八三零，袁伟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凌晨12:00，精彩重温。 公共广播95年，同你重温经典。 今个星期收音机回忆录，同你重温垂直倒数活动。 因为我哋呢一个 show 咧，其实个时间都几长啊。咁除咗有歌手咧，即系轮流演出之外咧，我记得有一年咧，就同啊侯嘉明啊 Alison 啦，又同咧我哋诶几位嘅一啲主持一齐咧跳咧呢一个 Lady Gaga 嘅 Bad Romance。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凌晨12:00至2:00，收音机回忆录。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放手快活人。 都想補充多少少關於頭先有圖有真相這個事啦。咁其實咧，我哋想帶出嘅係，即係佢同 ChatGPT 譬如作文一樣，咁暫時咧係好難用一個特定嘅軟件或者一個特定嘅人可以去判斷到到底呢張圖係咪由 AI 生成啦，或者呢篇文係咪 AI 作嘅。咁就曾經有人咧就發布咗一張譬如意外嘅影像。咁咧，因為佢太真啊嘛，所以咧個個人都瘋傳噶。多數你收到一啲譬如邊度水浸，你都會即刻通知其他人啦，係咪？ 咁啊， 我唔會噶，因為就係知道佢都唔知係唔係。係 啦，咁如果啦，你就係點樣判斷你 send 唔 send 俾其他人咧？定係你無論收到啲咩，我都唔會 send 俾其他人。 收到乜嘢都唔 send， 係啊，多事不如少一事，啊、都唔知係咪真嘅。 因為你傳咗出嚟，你都要負責。 係啦，係啦。 落雨水浸街，其實所有新聞都睇到啦。 系啦，所以咧，我哋唔可以单凭，譬如我见到好多人都 share 呢张相，就觉得佢系真嘅、都要系可能系新闻求证啦，或者可能系你哋嘅态度、我永远都唔信，我要亲眼睇到先信。 要清醒啲， 系啦，要清醒啲啦。咁啦，去翻 头先个问题啦。 我补充一点，其实咧，我都最近啱啱呢个礼拜嘅事咧，见到有啲科技公司咧都尝试解决呢个问题。咁啊，都简单讲下啦。其实佢做嗰个原理咧，就系类似落水印嘅。原理，佢將一啲 AI 生成嘅圖像咧，就喺嗰幅圖上面咧，用啲特別嘅技巧做咗個水印，而呢個水印咧係唔能夠 冇得 erase 嘅， 係啦，唔能夠整走佢啦，亦都可以叫追蹤到咧呢張圖係喺幾時啊，或者邊一個人 生 QR code 咁 喺度。咁當然呢個技術就未得個驗證嘅，即係我諗仲開發緊嘅階段嚟。不過可能將來我哋再去睇翻呢件事嘅時候，又會有唔同嘅睇法。 知道， 水印呃人嘅啫，嚇你班友仔。 你先係呃人嘅， 唔係嘅，其實就好似啲大閘蟹咁啫嘛。我頭先就係啲雷射印嘅，雷射多嘢係假噶嘛。 自己做嘅， 我哋唔知道係咪真係100% 可以做到啦。 知道，但有咁樣嘅科技喺度研發緊嘅。OK， 好 咁啦，重複多次我頭先休息之前問大家嘅問題啦，就係、是、如果譬如去參加一啲嘅繪圖比賽，咁你點樣去證實嗰個參賽者係冇用到 AI 去繪圖呢？答咧， 好，咁其實咧就係你教過我哋噶嘛，如果你啲學生就算佢哋答完問題之後嘅話，想知道係咪認證係咪佢寫嘅嗰幅嗰個文章又或者咩，你就問親身問佢咯。 嗯嗯， 係啊，咁如果係畫家嘅話咧，咪要喺前面嗰度就有畫詞咯。 哦， 係啊，有佢唔識嘅話咪。 我諗每一個人咧，佢有個畫風嘅，或者佢以前有嗰啲作品嘅，呢幅唔會係佢第一幅嘅，就將佢以前作品攞嚟比較下，睇下會唔會有一啲少少似嘅地方。如果頭嗰一幅咧，系画到位五马六嘅，而呢幅咧，哇，非常之精彩啊！咁一定应该唔系佢画噶， 未必噶。如果你学绘画嘅话，其实你有个进程噶。 我估啫，我纯粹估啫。 唔系，我同你都系讨论啫，因为真系可以 或者等我提出一个最简单嘅方法啦，就系叫个参赛者一路拍住片，一路证实自己画出嚟， 系啊， 用短片嘅形式咯。 我仲有第二个答案。 我正想讲你讲咗， 咁我叻啲啊嘛。 我仲有第二个答案，我仲有第二个答案， 系 我仲有第二个答案 讲 文笔画， 文笔画。点样问啊？ 由你， 你示范一次俾我睇啊！下次，下次我准备幅画咧， 有鬼，有鬼，又有鬼，又有鬼。 要堂堂都要可以讲到嘢， 我系讲定系啊！ 你真 系 好中意 啊！字又得， 我话嗰晚谂起你，你话你打字，佢一定系我谂起又得。 迷信 咪系啦，系啦。 咁好啦，其实咧，而家咧都有一啲真系。叫明啲參賽者用 AI 去繪畫嘅，即係叫做 AI 繪畫比賽啦。咁調翻轉嚟諗啦，你點樣證明佢有用 AI 畫呢？ 咁咪成日都系画字咯， 咁咪睇 佢 AI 画咯， 睇佢画嘅过程得唔得？睇住佢生成过程。 因为咧，我哋之前教过咧，譬如用 AI 绘图，其实系你俾啲指令佢嘛，俾啲风格啊，俾啲因素啊，譬如我想要一个太空人咁样啦。咁但系咧，其实每一次你俾相同嘅指令咧，都未必可以 出 翻同一张图啦。所以用指令呢个方式咧，就系唔系几恰当啦。所以好似可能就好似你哋咁，可能叫佢拍片啊，或者即场画、即场交咁样咯，就用呢啲嘅方法咯。 系，即系呢个只系唯一嘅方法咯。 我又补充一点，我都睇过有啲而家真系专系 AI 绘图比赛，嗰啲会点样咧？佢嗰啲公司咧会指定你用某一个软件，可能系佢哋自己准备咁。 同一个软件系嘛？即系参加同一个比赛嘅。 系参加同一个比赛就用佢指定嘅嗰个软件，嗰个软件啊可能会记录咗你喺上边做过嘅嘢。 哦，咁咪得咯， 即系佢打咗卡咁样。 咁当然有好有坏啦。因為你咁樣做就限制咗個發揮噶咯，可能你知 AI 去到涉及到呢啲比賽，可能有好多人有好多創意，我用唔同嘅技術，用唔同嘅方法去做。以上次我哋嗰堂第一堂做嗰個幅圖為例，其實佢都可能試咗好多次先做到咁嘅效果。 但係如果作為公司嚟講，我就好開心噶啦。 嗰间公司咯， 嗰间公司就好 OK 啦。 咁当然每个人搞比赛或者参加比赛有佢嘅原因啦， 梗系啦， 明 白嘅， 聪明嘅真系， 肥仔真系特别聪明。 又冇食，冇人应， 又静 嘅，死咗乜人？ 你真系少出声今日， 你成日都想音我系要我答呢样嘢， 系要答嘅，唔好睬佢， 唔好理佢。 好啦， 好啦，今日我哋都讲一个再特别啲嘅话题，都同而家我哋好 hit 倾紧嘅嘢，一啲虚拟嘅艺术品或者虚拟资产，而家都好 hit 嘅话题都讲下。点解咧？因为原来咧好多人咧个。背景就係咧，都用一啲 AI 嘅技術、繪圖嘅技術，因為你話可以做到藝術品啊嘛，或者就算你質疑都好，咁起碼有啲藝術嘅元素，有啲特別嘅可以生成到出嚟啦。咁有一樣嘢咧，就考下你哋又識唔識，有冇聽過 NFT 嘅有冇？ 哇， 係咩啊？啱啱 先 啊， 有聽過，但我唔係好明㗎。 係啊，唔緊要，你照講下先，試下係咩？ 呢個虛擬藝術品。早一兩年，但係而家又冧咯。 但 係 有啲嘢係一個人嚟㗎嘛。NFT 系唔系 一个艺术品嚟噶？哦，佢 系一个 虚拟嘅波鞋。 我聽過有人嚟講，係啊 ，NFT 喺上面都炒啲波鞋咁樣咯，係 啊，類似。 其實我唔係好明白。 嗱，我嘗試簡單地講下呢件事，好啊，大家又認識一下啦。咁其實未必話，即係未必直接同 AI 有關係嘅，係一個其中其他一啲技術嚟嘅。咁如果講 NFT 咧，佢個名叫非同質化代幣咁樣。啊，咩叫同質化代幣呢？其實就係而家我哋成日講嗰啲唔同嘅一啲加密貨幣，咁就叫同質化代幣。 即係 Bitcoin 嗰啲。 係啦，嗰類嗰啲嚇，咁嗰啲你哋知唔知係點樣運作㗎？ 唔知啊， 唔知啊，係 咪啦？我用我諗一個最簡單方法，試下大家明唔明？嗱，通常我哋有啲貨幣同銀行。咁銀行點樣用咩方法去知道你有幾多錢呢？就類似係一啲電子帳帳，即係叫做數簿咁樣啦，或者你當好似實物咁樣，你解到有本數簿。咁其實歐塊鏈技術啦，即係呢啲虛擬貨幣咧，就係、是。有好多唔同嘅人一齊去擁有呢本數簿，即係話你有啲咩加咗啊、減咗啊、過數啊，咁大家一齊擁有呢樣嘢，咁就唔需要依賴一間指定嘅銀行或者一個機構去做啦。OK， 首先明白咗， 明 歐塊鏈就係咁樣運作噶。咁呢樣嘢咧就叫同質化代幣，不過 NFT 咧就係非同質化嘅。個同質係咩意思呢？同質就係、是你。交易一啲貨幣都係嗰、那個嗰、那個額嚟噶嘛，嗰、那個價值啊嘛。咁、NFT 就係好似唔同嘅藝術品咁樣啦、就係非同質化，唔係相同嘅嘢嚟嘅。咁但係用同樣呢啲咁樣嘅歐塊鏈嘅技術嘅原理咧，當你有例如我啊，例如 Ivy 生成咗一個 AI 圖像啦、從前咧。佢淨係可以畫呢幅藝術品，就喺啲藝術品嘅展會度拍賣嘅啫。而家佢可以透過呢個技術咧、可以虛擬嘅嘢咧，都將佢呢個權限，例如就賣俾小強，買翻幾千萬俾佢、都得嘅喎嚇。即係 NFT 嘅技術嘅誕生，令到虛擬嘅一啲資產或者虛擬嘅藝術品帶嚟咗價值。 但係佢嘅資產都係虛擬嘅啫喎。 佢嗰、那個。資產就係例如一啲生成嘅圖像啦，嗰啲我哋平時啲圖像咧，如果冇 NFT 技術咧，你生成咗一張圖像係咪好容易？你話啊 copy and paste 咁樣攞咗佢就算，即係冇呢個權限啊、控制權或者擁有權 版權嗰啲 版權啊或者擁有權嘅呢樣嘢噶嘛 ？NFT 技術帶嚟咗呢件事嘅方便，因為喂你諗下，可能你再問一下你啲藝術家朋友，佢有時會畫畫啫，畫喺作實物度啫，但好多時候佢可能。是軟即是在一個虛擬的地方軟件咁樣，然之後去做一幅圖嘅喎。咁點樣可以肯定呢幅圖係佢咧？嗱，首先水印 係即係冇實物嘅呢樣嘢，從來冇實物。 冇喺現實嘅世界度出現。 冇得揸住嚟睇 嘅。冇得揸住嘅，唔係實質嘅嘢、所以係虛擬嘅嘢嚟。咁總之啊，有個咁樣嘅技術之下，係啊，有個 咁 嘅技 術。但呢一樣嘢，想問博士啊，如果呢一樣嘢咧，嗱，譬如而家我哋嘅朋友睇呢個博物館畫展咁樣，呢啲第時點樣可以 show 俾世人睇？因為你唔能够俾全世界人睇到噶嘛？你只喺你自己呢一个平台上。 我真系参加过一啲博物馆咧，佢系点做咧？佢摆晒啲 mon 喺度， 即系净系睇呢啲嘅。 喺呢个 mon 上边显示翻嗰啲虚拟嘅物品， 几得意喎！ 例如佢系边个拥有啊？边个创造噶？甚至佢有个交易几多钱、啊？ 俾世人分享嘅 系啊！即系其实都有方法去显示到呢件事嘅咁、样。咁当然亦都有好多用途啦。例如有啲咧就会用喺例如社交平台嘅图像。咦，你做咗一個係屬於你嘅圖像嘅藝術品，淨係得你先可以用嘅咯。即係話將來啊，我哋想像一下將來嘅社會，將來嘅虛擬嘅世界就可以用咁嘅方式去用唔同嘅圖像。 即係喺個虛擬嘅世界裏面嘅話，就係一個虛擬嘅我咯喎。 又未必是去到咁样嘅地步，但是我会话喺嗰个个人照片啊呢一啲嘅情况之下，就净系你可以用呢个图像咯，亦都会有呢个咁样嘅机会发生。 喺现实生活咧，会有人偷噶嘛？譬如啲值钱嘅嘢，譬如画又好乜都，喺呢啲地方咧，其实偷唔偷到？ 就偷唔到啦， 系完全偷唔到 嘅。系啦，你一样可以 copy and paste 咁样，然之后喺自己私下嘅地方去应用，但你想发布一啲文章啊？或者喺報紙啊，因為你已經喺其他地方俾人證實咗，你唔係擁有呢個 明白， 係啦，所以就話頭先嗰個咩虛擬數簿啊、銀行帳簿，其實就係咁啦，記錄咗呢一啲所有嘅呢啲權限轉移嘅一啲交易記錄咁樣咯。 有問題想問，如果係咁嘅話，其實有一個咁嘅虛擬嘅數簿啦，有一個 NFT 係啦。是为什么要有一个这样的、 个 創造的原因是 原因係乜嘢啊？ 從前 你係呢個另類嘅資產嚟，可唔可以咁樣去理解？ 冇，如果冇呢個技術之下。咁通常啲藝術家做嘅作品一定係要實體化一幅畫，咁你先可以攞出去賣，咁因為佢有佢個獨特性啊嘛，係啦。但係虛擬嘅嘢冇呢個技術之下，從前係冇方法去做拍賣嘅，但係有咗呢個技術，就將呢件事可以賣得出錢啦。嗯，所以大家都聽到很多新聞，哇！邊個做咗交易啊？應該前排嘅事就聽到很多， 好多啊！但係而家又靜曬。 係啦，嗱，問 我想問平台上面呢啲嘢咧，會唔會因為任何嘅原因咧冇咗噶？ 會唔會 嗱一幅畫逢火都會燒咗就冇咗啦？係或者俾人潑咗啲紅油啊，冇壞咗啦咁樣，佢會有冇可能係 難啲 被 damage 噶？冇噶， 難啲消失。點解咧？啱啱頭先講個概念啊嘛。一個叫歐快鏈的概念，很多人同時擁有這個類似數寶的東西的嘛，你既然有這麼多人擁有的時候，這件事是很難消失，除非有些什麼時候呢，有些時候呢就類似一些加密貨幣，你 save 了它一隻 USB 手指，有一個很特別的鎖匙，你真的不見了，那就 真的沒 有，就是有機會證明不到這件事是屬於你的，即有這些這樣的概念在裡面。 如果這件事其實講緊的都是藝術品，是不是藝術品的資產， 我們可以講多少少就係 focus 落個藝術品度先啦，因為 AI 就係、是、生成咗啲圖像之後，啲人都會諗噶嘛，我生成完有咩用呢？ 佢會唔會升值啊？ 係啦，我就係想講呢樣嘢啦。曾經喺大概兩年前咧，這個話題好 hit 嘅，亦都有好多人真係自己畫咗幅畫啦，有啲人就唔用 AI 技術畫啦，有啲人就用 AI 技術畫咗啲虛擬嘅畫出嚟啦，就用 NFT 呢個平台賣出去。哇！曾經咧，我見到啲新聞報道咧，可以去到6000萬。最貴嗰幅啊！ 你俾幅畫我睇下， 係啊， 值唔值6000萬？ 嗰幅畫咧就係有好多個數碼畫作合埋一齊，就係、是、咁樣。 你畫得靚。 有一個咧就係個社交平台嘅首個貼文嗰個 cap 圖咧，都賣到5000多萬。 其實咧，我想問咧，嗱，以前啲畫咧，好因為嗰個人嘅畫工佢個名 係 而賣得貴啊嘛。呢啲因為咩原因可以賣得貴？ 佢都有嘅喎，佢例如有頭10個最貴嘅咧，就係乜乜乜系列嘅一啲頭像咧，都會叫做。我唔知可唔可以用炒呢個字咧，總之就賣到好貴嘅咁樣啦，即係都有一堆 fans 係追捧嘅，例如可能風騷都得㗎，係咪先？風騷整啲虛擬嘅 NFT 可能啦，即係當然我唔特別鼓勵啦，你哋自己諗啦咁樣。咁你係可以做到呢件事咁樣。咁當然啦，嗱我咁樣講呢件事係發生過，但如果大家最近有留意新聞咧。應該都睇到啦，哇！有啲報告咧，去顯示咧呢一啲相關嘅產品咧，有啲價值已經消失啦，甚至咧係講緊係因為賣唔出啊，咁所以咧我就希望借呢個機會又講下啦，即係 AI 可以生成圖像。有可以創造價值之餘，大家從一個投資者的角度，你就要自己想清楚咯。 但第時會不會再循環又值翻錢㗎？ 唔知㗎，所以你見我講我都 科網股咁樣， 因為呢啲係買賣嚟㗎嘛。我哋點可以判斷到升定跌咧？你最好知自己決定啦。 投資就有風險， 投資就有風險。但係嗱，又去翻技術角度講啦。有啲嘢我係好支持嘅，就係、是、如果冇 NFT 呢啲技術咧。你係從來都唔可以令到一啲 AI 咁樣嘅生成圖像帶嚟價值嘅，即係我係支持呢一點嘅。但係你話值唔值得投資落去某啲，咁要交翻俾 自己決定啦， 決定啦。 好嘢， 係啊， 好飽啊，今日 好飽係嘛？ 收咗好多嘢， 喺度笑。 非同質化代幣 係啦，嗱咁又唔好搞亂 NLP 同 NFT 咯。 知道。 會啊 ，NLP 其實你初初嘅時候講嘅話，我係有一啲課程係 NLP 嘅，係啊，我就要。你讲紧我都冇同你唔 同，又唔同咧，嗱唔好搞乱咯，有人问你， 有冇结论啦？我得呢样 系啦，咁我谂总结啦，我哋用咗两堂去讲一啲 AI 嘅图像啦，大家都知道 AI 而家可以做好多创新嘅设计啦，咁亦都可以帮唔同嘅行业咧带嚟一啲创新啊创意啦，咁啊但系记住大家要注意吓，咁佢亦都会带嚟我哋一啲生活嘅影响，咁啊大家要小心咁样去面对呢啲新嘅技术啦。 知道， 唔该晒， 好嘢。 死党旅行转一天，竟也没有声音。 在大家看清这世界，行李箱共见，从来没怨一句，行程没次序，高兴自拍同行少女，再问艺社区，一天下头 最佳女团友啊！后雨天气几好，星期32度，相对湿度61%。今日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和缓冬至东北风。未来数天仍然有骤雨，周末咧就会有阳光，亦都有骤雨嘅。先睇12点钟新闻报告。 Hello， 各位朋友，我系谭咏麟。我覺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緒的，所以我每天都向好那邊想，思想調教去好的角度，那裡當然是可以活得輕輕鬆鬆，做個快活人。 記得聽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風鬆快活人。 来了， 好上台，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啊， 你好， 好了， 中秋快乐， 挨地道啊，今日咧，挨月就来一时，希望我谂住讲一啲乜鸡啊， 知道人月两团圆， 系啦，即系年月两团圆。团圆， 年月两团圆， 系啦，就系团圆啦。好啦，其实本来咧，我今日咧就谂住咧会教大家中秋节嘅，但我再睇翻嘅就系，其实你好耐之前嘅话咧，我哋中秋节咧系曾经有教过嘅，即系例如有啲乜嘢啊， 月饼， 仲有咧， 灯笼， 仲有咧， 上月， 系啦，冇错啦。咁啊，点讲啊？ 上月， 系啊，即刻 ticket 啊嘛，月饼点讲？ 月饼。 月饼， 月饼， 灯笼点讲啊？ 灯笼， 错，顶笼， 顶笼， 月光咧？ 月光， 好嘢，只有一个系啱嘅。嫦娥点讲啊？ 嫦娥， 嫦娥， 嫦娥， 系啦，玉兔咧？ 玉兔， 错，玉。兔， 月兔 系啦，白兔仔就系白兔仔啦。 系，我净系谂起张曼玉嘅《撞芒果》。 系啊，玉同埋玉系唔同嘅吓。另外仲有啦，就系会有乜嘢啊？会令到大家发达嘅，中秋 六合彩 金 执多宝 点讲啊？ 剑多宝， 剑多宝， 剑多宝，你有咩？ 今日我唔学，我考你哋啫。 系啊， 我知冇所谓啊，学多样摆落自己个袋啫、嗯。 有啊，应该有啊，剑多宝嘛， 系 咪？ 通常都有 啊嘛，系 通常 系啊，通常都有噶、 哦 okay。 中秋节嘅时候，好啦，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就系、是，诶、哎，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嘅就系小食 snacks， 中意， 我一般般。 系，我都覺得你係，但係所以我覺得你好唔抵嘅。 點解？ 你個肚搞成咁。 但我想問老師， 吃 小食都有多種啦，係講小食定零食啊？ 零食或者係都可以叫做零嘴， 嗯、 或者係小食。 零食我都中意嘅有幾樣嘢， 例如咧 眼乾。 咁癖嘅， 唔系我哋咁 癖嘅， 喂，好中意食噶， 咁癖嘅，我仲要你讲饼嗰朱古力嗰啲， 讲乜嘢？ 朱古力我真系麻麻，龙眼干我唔知点解好中意食。 我话俾你听啦，朱古力我以前都麻麻，但系咧慢慢你食下食下咧，好邪恶嘅，我觉得咧、 啊、 你好你耐唔耐就会，跟住我仲买四五排摆喺度， 系 啊，我发觉真系， 你咁啊，你咁样， 好邪恶嘅朱古力， 合桃我又中意食。 有时嗰啲嘢咁干蒸蒸嘅，你点啊？每样嘢都干蒸蒸嘅，成个口都系。 最好系蜜糖，即系嗰只唔系原味。 我想讲嘅就我做功课嘅时候 都做唔到呢啲。 冇错，一般人中意食嘅 snacks 啊、小食啊、零嘴啊咁样，冇提过呢头。 你嘅一般人系乜嘢？一般人你有乜嘢？ 朱古力、薯片、雪糕、汽水、 我雪糕我 中 意 呢啲嘢。 爆谷我中意 呢啲先。咁、哎、你唔讲？ 但我 咩人嚟噶你？ 爆谷咧，我觉得 到龙眼肉， 有冇龙虱啊？知咩个龙虱啊？你唔知咩个龙虱？ 龙趸啊！ 龙虱即系嗰啲水芥仔干咗啊，炒咗嘅。喂，以前都好中意食噶。 可能炸得好味噶你、 啊， 你知你几奇怪噶啦？点解你会答呢啲嘢噶？ 奇人异事， 我啫。咁仲有咧？系啊，仲有咧？除咗呢啲嘢咧？ 啊，花生，但系我中意食霎嗰啲花生。 咦，插嗰啲唔好食， 插嗰啲好难，好难买嘅，唔 系 咁容易买到嘅， 系啊， 湿立立嘅，你拎翻嘅时候， 系啊，我中意食啊。 其实 喺边 度买噶？ 街边。 系啊，花园街有一档嘅。 你 讲 得啱，真 系 我真系冇乜见过有卖插花生， 好少，真系好少。 你中意佢插啊插啊，系咪？ 唔系。 系啊，佢乜都插噶啦。 唔系。 乜都攞嚟插。 你中意佢插啊插啊？ 唔系。No。 好啦，嗱，咁其实啲 snacks 你哋中意食啲咩？咁头先小张中意食 朱古 力啊，你中意食朱古力啊？ 唔中意。 朱古力都有分几种？ 系啊。 黑朱古力、白朱古力。 冇错。 同埋亦都有分不同嘅馅。我最中意食就系 whole nut 或者 hazel nut。我唔中意食嗰啲咩提子啊嗰啲咁样。我觉得唔系几好个 combination。 正确嚟讲嘅话，你知唔知道除咗黑朱古力之外嘅话咧， 白朱古力 咧，白朱古力咧唔系叫朱古力 啊，系咩？ 因为其实白朱古力咧用嘅系糖同埋 牛 奶，好少可可喺里面嘅、 嗯， 甚至系冇。咁所以咧就叫白朱古力。 商品说明条例我告佢噶咯。 你又唔可以佢咁讲， 佢 有嘅，但系佢好少吓。咁、 okay。 所以嘅时候 我收翻， 系啊。所以咧，其实好多时候白朱古力佢哋唔叫做系朱古力嘅。 哦，咁叫咩啊？ 就叫做唔知喎，就叫白朱古力咯。 哦、okay, ， 系啊，但个问题系佢哋唔叫做即系 chocolate， 即 系 唔叫朱古力，系啦。咁其实你再话 milk chocolate 都系嘅，有啲嘅严格啲嚟讲嘅话咧，佢哋都唔系，因为你加咗有呢、這、一个牛奶喺里面咁、 外国人好中意饮嗰啲好浓嘅朱古力，哇， 我都唔得 嘅， 我都唔得， 但系要好冻咯， 系啊，哇，好冻真系正， 你个氛围系要好冻咯，喂，真系噶，就救命 啊， 大佬，有时你再饮一杯热朱古力， 我知道嘅， 好啦。呢个朱古力之外嘅话，仲有啲咩中意食？ 饼干， 饼 干，我都唔敢讲。 哦，我而家唔好讲下讲下，其实全部都中意食。你只死嘢， 佢讲嗰啲全部都冇人食嘅。 嗰啲唔系小食嘅，小张 杀花生， 边度会一食呢啲嘢？你唔好将我整到个嘴歪晒。好人会食呢啲嘢，你明唔明啊 ？O K， 我讲样吸引啲啦。 好啊， 牛肉干， 我牛肉干 O K， 少少啫， 系啊，仲有咧，仲有咧， 冇啦，我真系唔系好中意 食猪肉干噶，净系食牛肉干。 唔系，即系泛指嗰类 干 啦， 系 啦， 肉松啊。 但 系 猪肉干同牛肉干系两种味道，两感觉。猪肉干偏向甜啲， 冇错， 系。 所以我中意食猪肉干多过牛肉干嘅，嗯，咁咯。 你中唔中意食肉松噶？ 肉松，我吸晒口水啊！ 但肉松唔系就咁食，通常肉松咧，如果加面包夹面包咧，佢系一个几好嘅点缀嚟嘅，即系唔好太多。太多你讲得啱，口会干嘅。 没错， 系 可怕嘅。但我又唔 系 好中意啲人就嗌摆落去嗰啲粥，系咪？我 少少 咯， 少少咯。 肉松咧，咩事啊？粒嘢嘅， 系啊， 我中意食个粒嘢。 系啊，但系会咬爆啲牙噶。 你淨係食嗰粒， 怪之你牙， 買一包就倒曬佢，淨係撩翻嗰啲粒粒。 我哋以後有嗰嚿嘢，就撩出嚟啦。 你應承我， 留俾我， 抽起佢，不如俾佢。 肉酥我嚟食，嗰粒孭乜嘢？ 好啦，其实咧，我觉得咧，另外有一样嘢，对于我嚟讲非常之邪恶嘅。如果客家婆最中意食嘅系薯片， 薯片啊， 薯片 系亦都有邪恶。 薯片超正啊，同埋而家出咗有好多啲古灵精怪嘅味， 我知 啊，例如有避风塘辣椒蟹味， 系啊， 其实到最后尾都系一样 辣味啫嘛， 系啊， 辣味。 都 但如果你薯片咧，我比较撩楞啲嘅，我中意食英国嘅薯片， 有咩分别啊？ 有分别，佢海边咧，南部英国南部下边嗰啲咧，佢有一个地方专系做薯片嘅。 你讲 Cornwall 嗰啲位系嘛？即系海边嘅。 系啊， 咁又分别系咩啊？ 有咩分别？ 买嚟试下咯。 真系唔知啦， 分別就寫住英國 Cornwall 出 咩 UK 咩 UK 呢個咪分別咯，寫咗分別啦。 唔係嗱，佢因為咧 ，no， 佢入都唔落防腐劑嘅，所以佢保質期好短。 而家都 係 問緊你食落個感覺係咩唔同？ 唔係個感覺有乜嘢唔同啊？個味道有咩唔同？ 我覺得佢 個薯味比較重啲啊，定係乜嘢？ 薯味重 啲。呢個咪就係叫做乜乜？ 仲有 解唔同咯？ 仲有佢唔係好鹹啊，冇乜鹽。 我都唔中意太鹹。 系啊，你有时咪哇，你食落去咧盐嚟嘅。 但系我好奇怪嘅，若我系食呢个薯片嘅话，我系中意买，我中意买咩味咧？我中意买 vinegar， 嗯，醋味 系啦，醋味。因为咧，我都好得意，我第一次发觉嘅就系话，通常如果系我哋要食薯片或者话食薯条，我哋系点乜嘢噶？ 番茄汁咯， 系咯。唔係嘅，其實喺英國，你係 點醋 嘅？醋嘅，係啊！我第一次見到咁，我覺得好好味啊！所以我就從此咧就愛上咗白色嗰啲醋， 白色醋 係啦，白醋 外國醋 係啦。有時我會見到佢嘅就係嗰啲wine vinegar， 即係其實佢係啡啡地色嘅，就淺啡色嘅都有咁樣咯。 我覺得薯片咩味都好食喎， 係嘅， 芝士味又好食， 冇錯 ，BBQ 味又好食。 好啦，你食曬佢啦。 係啦，嗱咁 你唔食薯片嘅咩？ 好少食，我都話英國。 嗰啲先食， 系 哦，即系崇洋啦。 咁你咪喺某個牌子嘅超級市場嗰啲咯，硬身啲嘅。我明你講乜嘢，係個味係特別唔同嘅， 味真係唔同嘅， 係嘅， 好食好多。 好啦，朱古力薯片咧之外嘅話，仲有啲咩嘅小食啊？餅乾啦，中意食餅乾啦。 先講咗啦， 我戒咗啦，餅乾。 餅乾我麻麻地， 因為好似都幾多嗰啲 糖，你哋食唔食噶？除咗朱古力之外， 糖都係好受歡迎嘅。 糖我敢唔敢一粒兩粒啦？ 嗯， 我真係唔知點解咧，因為細個我媽唔俾我食零食啊。 咁所以而家應該少翻舊伴咯，點解而家唔食？ 我唔會咁樣對我媽媽，佢對我好。 但係你食嗰啲龍眼肉， 同埋合同， 係咪偷㗎？ 同埋合同， 我哋以前冇嘢食嗰咪偷 隔離嗰個白。 嗱，唔好做呢啲为非作歹嘅嘢啦！ 黑着咗，剥咗粒核桃匿喺度。 我甚至咪偷虾米啊！ 哎，虾米好食嘅， 虾米喺自己屋企个米缸度。 人哋晒嗰啲虾米咧，其实好多乌蝇嬲，唔知咧嗰时要食嘅咯。 冇你冇嘢食啊嘛， 又唔系冇嘢食，但系觉得好食啫。 我真系冇嘢食啊！ 屋企冇嘢食啊，我都系噶，以前 系 冇噶， 系啊，干瑶柱咯，干瑶柱咯，就 呢啲嘢系大个先就自己有钱咧，赚钱先至买到噶。以前屋企系冇呢啲嘢噶。 今日香口膠算唔算零食啊？ 香口膠但係就冇入咗去大家中意嘅， 因為佢唔 大零食裏面咯， 即係唔會食吐出嚟， 係啦，唔可以講係零食咯， 係 啊， 零嚼咯， 仲有即係蛋糕仔啦。 蛋唔中意 边类啊？ 蛋糕仔细细个咁，一包里面可能有生豆嘅嗰啲咁嘅蛋糕仔啦，有啲人又会中意嘅。我有一段时间都好疯狂噶，唔知做乜嘢。你有时会无端端上咗个瘾咧，你唔知点解？ 咪就龙眼肉咯，对我嚟讲。 但系你系唔知点解噶？ 系啊！ 突然之间嗰段时间我就哇， 傻噶， 咁狂食噶，我都试过。 你中唔中意食曲奇饼啊？曾经有时咧，有啲名店嘅卖曲奇饼好贵 嘅， 几廿蚊先得好几。 曲奇饼我哋一般般，我最近真系爱上咗呢个蝴蝶酥，但好贵，或者一个叫杏仁条，好好食，又甜。 咁你有冇食蛋卷噶？ 哇，蛋卷我 中意， 中意。 以前 我中意 蛋卷系好出名嘅一啲某个地方带翻嚟噶嘛，通常去亲嗰个地方就带蛋卷翻嚟。澳门 啊， 系啊，有 我中意。 另外我就细个嘅时候，你有冇食威化饼？ 有 威 化饼，而家系唔会食嘅，但 系 以前。你而家你会买咩？ 好似 你谂下，你对上买包威化饼嚟食嘅时候系几时？但系以前好兴噶。 以前我仲记得 如果你食去餐厅咧食嗰个 banana 煲咧， 香蕉薯 插一插一 插，哇紧要啦！ 嗰个威化饼咧食咗好似冇食过嘢咁噶， 好似有风咁样噶嘛，跟住好甜， 好有呃钱咁。 系啊， 食咗咩咧？我先食咩？ 未错。好啦，咁我哋已经讲完咁多嘅话咧，我哋而家即刻嚟咯噃。系啦，其实我只不过就揾咗有一个嘅网站，咁佢就讲紧嘅就系话咧，好多时候咧，你最中意睇呢啲咁嘅小食嘅就系边个咧 ？Office 嗰啲 OL 啊， 哦系， 佢哋一定有 总有个柜桶嘅， 冇错。 我当年都搞啊。个士多嘅，我个位 置有啲咩喺里面咧？ 哇！真系全部一樽樽嘅， 其实都系呢啲嘢嚟嘅，杂杂。 总之咧，某一日嘅 lunch 就成班人去超级市场，推住架车啊，呢度又买买买买买， 又有话梅啊，咩都有嘅。 话梅就唔系好算零食啦，系嘛？ 话梅算 系算零食。 我发觉有啲人唔中意食话梅嘅， 系 即系唔系好多人中意食嘅。 又酸 系啊，但系咧就系受欢迎嘅话咧，就包括就有呢啲。但系有啲嘅话咧，当然亦都系未必喺个 office 里面嘅，你可以喺屋企你会有嘅吓。好啦，包括头先我哋讲嘅。有朱古力点讲啊？ 朱古力 错，朱古力，朱古力， 叻， 你哋学过噶啦， 我知啊，唔记得啫嘛， 系啊，头先 AI baby 我哋都唔记得啦， 系咯， 咁我都系， 奇咩？ 真奇咩？ 系啦，好啦，第二个嘅就系我好中意食嘅系， 呀， 我噶，索索声嘅，索索声嘅 薯片 系啦，你都好中意食嘅 薯片 系啱嘅，薯片好啦。第三个原来有好多人都会好中意食嘅就系小食或者叫做零食嘅系雪糕啊。 哎，我好中意， 我都 系。 有时我咧， 我中意食雪糕多过食甜筒。 有时我唔想咁内疚咧，我食雪条，感觉冇咁肥。 雪条唔打两样嘢嚟嘅。 我喜欢吃脆皮雪条咯， 系啊， 咁你咪可以又有朱古力，你又有雪糕咯。 最憎佢就咬特跌一块落嚟你个身度 嘅，最 中意 啫， 最中意。好啦，雪糕点讲啊？ 雪糕 粗， 雪糕 粗，雪糕， 雪糕， 雪糕。 我而家好明啊 ，Leo 点谂？头先佢直头真系面都青埋。佢问我哋咧上个礼拜嗰啲嘢学嗰啲嘢唔记得晒。好啦，雪糕之后嘅话咧，有人中意饮嘅咧就系 汽水， 汽水， 汽水 系啊，汽水其实有时咧我都会雪一两罐喺度，虽然唔多饮，但系突然之间你唔知点解食一啲嘢，你好想饮。 系啊，个口又干又渴。 系啦，汽水，好啦，另外仲有就小张张好中意食嘅系威化饼，属于乜嘢啊？ 饼干 冇嘢，两个做乜嘢？你哋两个同步。 喂，头先讲得太多嘢，我突然间自己都唔记得。 饼干， 哦，饼干 系啦，饼干。 我中意食曲奇饼，饼干 系啦，饼干。如果你食曲奇饼就系曲奇饼， 曲奇 系啦。 曲奇饼你中意食边种啊？ 曲奇饼，曲奇饼边有分边种噶？ 有 啲 有 糖面啊，有啲啊， 我唔中意糖面， 方形， 我唔中意糖面，我好憎糖面。 有啲啊圆形卷，有啲立体感啊。 我中意嗰啲好似个旋风嗰啲咁， 系啦， 即系会笃咩笃机，笃机咁。 可唔可以唔好咁形容？ 你中唔中意将只手要插落去，跟住咁样食啊？ 都试过，而家大咗唔得啦，手指 粗咗啦。好啦，另外仲有一个就系爆谷啦， 爆谷 超中意， 超中意。 但我中意食原装嗰啲， 我知咩 朱古力啊，唔好搞我。 点讲啊？爆谷， 爆谷 就系爆谷， 爆谷 系啦，爆谷。 你觉唔觉得咧系要起买嗰啲先好食噶？ 系啊， 即系你喺 supermarket 买嗰啲咧， 漏晒气 啊！ 另外有一只 要热先好食。 有一间嘅就系专卖爆谷嘅，全间都系嗰间非常邪恶，因为啲爆谷系沾满晒嗰啲糖啊、caramel 啊 嗰啲，超好味啊！ 我中意闻啲爆谷机嗰啲味。 系啊，但系爆谷嗰粒嘢我就唔食噶，你唔好俾我啦。 OK， 我想储埋同埋肉松俾你。 混落去，混埋一齐， 全部都系糯面 啲。 好啦，另外仲有头先我讲到嘅就系蛋糕仔，蛋 糕 点 蛋糕， 摊饺， 摊饺， 摊饺得唔得？ 得。 好啦，另外头先啊，小张张有问过就系你哋中唔中意食噶呢样嘢？系细个就好中意食嘅。如果你乖嘅话，我就奖你食嘅呢个系咩啊？ 糖 糖点讲啊？ 糖， 我知道你一定答错，麻糖制 啊，系麻 系啦，麻糖制，唔系净系讲糖嘅，系麻糖制就系糖。 我想问下佢个糖系咪泛指都系 泛指所有嘅水果糖啊，咩都得， 软糖啊， 系啦。另外仲有噶啦，即系中意食系就系紫菜， 紫菜唔中意， 系 啊，一块块嗰啲啊， 我知， 好中意食啊啲 OL， 有时当手信送俾朋友噶嘛， 紫菜好大块嘅嗰啲系蔬菜。 做菜， 每日讲啊，做菜。 好啦，仲有呢一个嘅话咧，好得意，好多人中意食，但系其实我系从来都唔中意嘅，腥嗡嗡嘅， 腥嗡嗡，紫菜就真系腥。 鱿鱼丝， 鱿鱼丝，系啦，麻麻地啊。 鱿鱼酥， 鱿鱼酥， 系啦，就系鱿鱼丝啦。难咧，今年死未？ 三个字都唔同音。 好，重复一次，朱古力， 朱古力，酥皮石石胶稀碎饼干包谷摊饺 麻糖斋猪菜瑶唔素。 第几阵嘅？ 好啦，时间冇多，我哋要即刻嚟啦。你系波波波，你系乜嘢？ 万强。 好，第一题，食乜嘢？唔好问几多点啊！ 万强， 万强。 薯片 冇错啦，系一个广告嚟嘅，冇错， 广告嚟嘅。 B 第二题，生日我哋会切乜嘢？波波 摊饺， 非常好。形容两口子生活好甜蜜，我哋话波波 麻糖斋， 非常好。食黑色嘅乜嘢？波波你好中意食嘅， 好叻， 好叻哦。跟住以上呢一啲咧，就系譬如话有以前有朱古力啦、云尼拉啦，是的，孟强 石饺， 冇错，系三色乜嘢咧？雪糕啊吓，好啦，咁其实咧以上咧以前嗰啲人啊，上一代系好中意将啲钱收喺乜嘢？孟强五 饼干， 饼干系啦，周围饼干罐嘅，好啦，形容啊睇完而冇乜回味嘅电影，孟强。五四三二一，我哋会叫佢乜嘢电影啊？ 黑字，黑字， 黑字， 黑字，我大紧一次啊！黑字， 你咪报答啊！冇错，冇乜回味嘅电影啊，我哋会叫做乜嘢？叫爆谷电影啊？系、 哎、 啊， 我未听过， 系叫爆谷电影。咁你又答啱 ？Soda 或者 soft drink 即系乜嘢啊？波波， 汽水， 好叻啊！海中啊， 孟强，要唔数？ 我叫咗先啊，我叫咗先啊，主菜， 仲有咧， 同埋呢个要唔数？ 点啊？你点会问佢仲有呢啊？ 我理得你啫，我中意啊！你中意食龙眼肉啊嘛？ 同埋黑土啊嘛？ 仲有肉松嗰粒，仲硬嗰粒嘢啊嘛？ 睇你啦， 师仔啦！ 喂，介绍下今日嘅片段人间先啊，金牌编剧。今日呢个好特别，因为要响应呢个中秋节， 系 啊，节日系列，今日就系弊家伙，中秋节冇月饼，唯有买过正宗啊！ 到底讲啲乜嘢咧？就嚟一阵间十二点半，睇完新闻之后翻嚟嘅片段人间啊！好先啊，十二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就西九地盘嘅致命工业意外，警方暂时以职安健相关罪名拘捕一名62岁判头，唔排除稍后用其他罪名拘捕，包括误杀。他形容事件非常嚴重，當局一定會嚴肅處理。至於有關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JPEX 的案件，鄧炳強說至今收到2392宗舉報，聯絡超過300人，涉款近15億，至今拘捕12人，調查方向包括涉犯案背後涉及的人士、資產流向等，強調警方會依法辦事。北角一个劏房单位凌晨发生火警，4人受伤送院，其中3人危殆，另1人稳定。警方已经将案件列作纵火案处理。现场是英皇道153号英皇大厦一个劏房单位。警方在凌晨2点45分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说单位起火。报案男子走到露台躲避，其后由消防员将他救出。消防员在起火单位救出1男2女，他们获救时昏迷，获救4人之中，2人送往律敦治医院，另外2人送往东区医院。火警期间，消防出动1条喉和1队烟雾队到场扑救，火警在凌晨3点19分被救熄。消防人员在现场发现助燃剂， 起火原因又何疑。本港八月楼价创七个月新低，并且连跌四个月。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八月私人住宅楼价指数跌至339.2，系七个月低位，按月跌幅扩大至1.4%，跌幅大过七月嘅1%。楼价连续四个月下跌，累计跌幅达到4.2%，今年头八个月升幅收窄至到1.3%。至於租金指數升至超過三年半以來最高，按月升幅擴大至1.4%，連升七個月，累計升幅大約6.8%。港鐵接獲內地鐵路部門通報，為配合全國高鐵調整行車時間表，即日起暫停預售10月11日或之後來往香港西九龍站同內地的跨境列車車票，直至另行通知。港鐵話已經在香港西九龍站加強資訊發放，通知乘客有關安排，將會與內地鐵路部門緊密聯繫，等到有進一步關於售票的消息時，會即時透過不同渠道發放。港鐵呼籲乘客留意12306官方網站或者手機應用程式、高速鐵路網頁及手機應用程式發放的最新資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77点，升111点，总成交金额40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12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16点，升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2蚊，升2蚊；美团114.9，跌1.4；盈富基金18.2毫2，升1.3。恒生中国企业61.54，升4.6；友邦保险61.9，升2.5；阿里巴巴84.6，升6.5；药明生物45.2，升2.25；京东集团113.7，升1.4；比亚迪股份237.2，跌2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1，日元149.03，瑞士法郎0.917，加元1.353，人民幣7.305，英磅對美元1.214，歐元對美元1.056，澳元對美元0.63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3。日經平均指數報32192點，跌122點。港金報17730蚊，跌1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97.94美元，賣出1898.5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因为梦想，热血少年喺冰球场上成为战友。因为梦想，即使接风沐雨，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依然一往无前。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朱正廷、白树锐不可挡，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在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俾个机会我，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家，弊家伙，总之是冇月饼，唯有卖过程真。 八月十五啊，是中秋啊， 好， 喂呀，八月十六啊，公众中秋翌日咧， 好更加好， 九哥，你净系识讲好，有鬼用咩？ 咪系咯，我哋好似好劲咁样，叫自己做咩九龙城三小福，咩福都冇啊，依家传出去俾人笑啦， 咪系咯，仲周围吹话我哋日日食咩大茶饭，滚水捞饭就有嘅，我哋三个啊，点解捞嚟？捞都系咁样，你梅冧嬲咁样咧。 哎呀，再系咁我想金盆洗手做翻正行算啦。 九哥，出句声啦你，再系咁嘅话，我哋唔掂嘅。 得啦。唉，我有分数嘅。 咩分数啊？ 就系咧，揾嗰个阿坚叔，同佢啊得摊牌。 佢都俾我死啊死下啦，得翻十分一条命咁样，点摊牌 啊？咪系咯，系啊，摊牌唔成，我哋俾人啊反台咗，俾人摊走，我哋真系唔 使 惊， 唔使惊。嗱，大家听住，我谂住逼阿坚叔交公司嗰本话事人个印仔出嚟，我哋三个就拣一个出嚟接任。大家谂下，佢八十几岁啦，仲唔系一样位，死霸住个位，咁我哋九龙城三小福。点会有福享啊？系嘛，死路一条嘅啫嘛。 好，日月要佢养胃啊！ 唉， 喂，我未死，你三只嘢系咪想挨死我啊？你砸住我行我啦，衰仔！ 啊，建筑，我 Jackson， 你唔公平啊！龙婆同阿成都有啊咁，你唔闹佢哋，你闹我哋衰仔嘅。 得，冇咁小气，再闹过你班衰仔、衰女、衰仔。 系啦，数齐咁多先啦。 建叔，你点检啊？我有三个嚟睇你啊！ 唔系你啲口水肥晒啊！你 系咁，我不嬲都系咁嘅。 啲口水肥晒。 建叔，你睇唔睇到啊？床尾有人同你挥手 啊！你啊嗰头近啊，孟 婆同你挥手啊， 有咩冇？ 话建叔你真系好病啊！你咁大个人向你坏立手啊，大你咁样入手啊！你睇唔睇？睇到 啊！ 睇到 啊！呢边啊！ 系啦， 系呀， 望查查咁，好似有个人影喐下喐下。 系，我认得嗰个边个啦？阿建叔，佢似系你嘅死鬼太公啊！佢想你落去陪佢打牌啊！ 我养啊你班衰友啊！边有咁衰就自己个养父死 啊！阿坚叔，你都识讲啦，养父啊嘛，我哋三个孤儿，你喺九龙城执翻嚟噶嘛，你最多都系养父，养父即系咩啊？养嘅啫嘛，唔系生噶嘛，都冇血缘啊。不过我哋一样咧咁睇你嘅，系咪先？ 你好嘢啊，仲好意思讲？你哋三只嘢几廿岁人学人做大懒蛇，好食懒飞，咁大个人仲俾？日屋企人赶出嚟就乞衣，咁嘅孤儿，我好心先执你哋翻嚟噶啦，唔系你哋一早饿死街头啊！ 你好啦，我见桑，我就乞衣。 系啊，你乞衣啊！ 算话唔系咁讲嘅。 咪系咯， 我哋就算 冇去远啦。 继续讲， 我哋三个都系跟你揾食啊嘛，我帮你做阿四啊。依家你嗰头好近啦， 好近啊， 我照顾你啊，好近啊，争0.5秒嘅嘢。 你一只脚踩咗落去噶啦， 你横掂啊，差唔多够钟啦， 够晒噶啦。 你快啲啊，将呢个九龙城三小福嗰啲咁嘅月饼啊、糖饼铺你砸鬼佢啦！你冇阻住个地球转咧、 啊。哇哇哇，坚叔啊，黑无常、白无常又响你床，你嗌你啦。 系啊， 好心你应下人啦，冇啲礼貌。 系啊。 你哋三隻冇良心， 幾開心？你笑到幾開心？ 你哋想我退位得有條件 ？What is the 條件 ？You say it out， 係啦，講 啦。 過兩日中秋嚇，我哋一齊做節，食餐冇餸飯，等我去都去得安心。 唉，人哋依家通街都兩餸飯，你食咩冇餸飯？即係有咩好食啊？食咗都背脊骨落啦。 哎呀，成，你唔好嘈住，等佢講埋先啦。 唔使説，我聽到食完冇餸飯。然后上天台上月，食我教你哋整嘅九龙城三小福三皇白女透红莲蓉月，当了咗我件心事，好唔好啊？ 唔去得唔得啊？ 我唔食得唔得啊？你快啲走啦！喂，咁点啊？而家点啊？ 点算啊，九哥？你话啦，你讲佢嚟咯。 喂，阿龙婆啊，阿坚叔咧，嗰个半死嗰个啊，原来最想食我哋整嘅月饼，不如咁啦，快快脆脆、求求其其整几个，等佢扎住个口，做得极乐，好冇？ 唉，黐线啊！整月饼啊，边识整咧？ 我都唔识啊！咁望住我啊，大佬。 你唔识？ 问题就出喺呢度啦。坚叔嗰间叫九龙城三小福 Kowloon City Free 福福月饼，先2021年啊嘛。我哋 福福 啊，福福福系我哋 福啊嘛。 俾佢收留之后，日日大食辣，尤其是你两个，日日瞓到下昼。系啊，乜都唔做。啊！你又净系黐靓仔，你又净系黐靓女啊！咁 又咁又咁又咁，诶，我认嘅，我认嘅，我哋仲系食嘢唔做嘢， 做嘢一定打烂嘢啊嘛！我都认啊，九哥呢家咁样讲，你咪良心发现啊 ？No， 我个良心唔见咗好耐啦，咁多年嚟我哋冇做嘢，完全冇机会学过整饼。你啊，老婆，你连倒面粉出嚟搓两下都唔肯帮手， 梗唔帮啦，容乜嘢咁？你粉尘爆炸，你冇教我添咩？ 建叔因为我哋太懒，所以就唔肯让位，咩都唔肯俾我哋。咁你话点啊？ 唉，好易啫。嗱，中秋嗰晚我哋喺出面，求其买盒月饼翻嚟，啊换咗九龙城三小福个盒，咁当系我哋整噶啦。咁啊可以打动阿建叔个心啦，佢一定感动，跟住咧就流眼泪。 我知啦。说时迟啦， 你又飞咗棚假牙出嚟啦，你塞翻落去咧， 系啊， 系啊，啲牙你嘅， 系咩？我唔好意思， 我哋系趁佢流眼泪之际，你一齐跪低认错，仲应承佢，我哋会改过自新，咁样咧，佢哋就再感动一下啦，然后两个一身，然后就一命呜呼，简直就绝世好桥咧， 毫无破绽啊，应该入选咧2023年度兵痞手段，唔系卑鄙手段之。榜首标杆，请鼓掌！ 系、哎、啊，好啊，好啊！ 边个未啊？边个未啊？讲完未啊？有破绽啊？ 咩破绽啊？ 你买翻嚟嘅月饼，人哋实写住个名噶嘛？傻仔月饼啊，咩嗰啲名？咁你点啊？ 简单啊！你搵把刀仔，你刮鬼咗啲字佢，跟住再用啲牙签咪撩翻嘅就系九龙城三小福。 Kowloon City 福福福啊！ 系啦 ，Kowloon City 聪明啊，真系、啊。 就算你讲得通，喂嗱咁咧，咁、个盒点啊？要铺得面嘅噃， 一样咁简单啊！是但偏九龙城咩咩咩 Kowloon Kowloon City 福福福 啊！咁呢几个字咁啊黐上咪得啦。 咪系咯， 喂个盒彩色啲字黑白喎，点搞咧？嗬？ 呢啲系艺术。设计嚟 design 啊， 一语拍板，去马， 好啊！月儿像柠檬， 柠檬柠檬柠檬， 淡淡地挂天空， 天空天空天空， 我俩摇摇荡荡， 摇摇荡。喂，阿龙婆，你做咩咁好唱口啊？你搞掂啲嘢未啫？ 你黐线啊！有咩未搞掂？ 月饼啊，讲咁耐 ，Where is the moon cake？Fly me to the moon。 嗱，唔好望住我，系啦。虽然我唱英文吓，买月饼呢单嘢唔系我负责。 咁点啊？今日中秋，今晚食月饼上月，冇月饼，咁点啊？ 点啊？ 点啊？ 果蒸粽嘅，呢树有果蒸粽嘅。 系呢日日头白白，40几度。呢、這个傻佬喺条街度卖果蒸粽咩玩法啊？而家 唔好理啦，喂，唔该，四个大嘅吓，果蒸粽啊，唔该。 喂，等等 ，wait a minute， 好巧，有存款计划 ，action， 阿成抌晒啲总页佢， 哦，收到 ，action， 掉晒啲总页佢，一页不留，一页之差，我掉晒佢先啊， 叻仔，喂，阿麦总佬，回收啲总页，嗱，仲有啲绳仔啊，环保啲啊，俾翻你啊， 哦，总页啊，我收啊，不过啲绳仔咧，都系执嘅啫，咁卫生我唔要噶啦， 啊，你个奸商嘅啫，阿老婆啊，嚟咁样，将刀仔咧，将啲总切成四方，四方，四方，四方 ，action action， 阿冇刀仔啊，唯有用手搣啦， 用口吸先得， 你觉得咧，我搣得啲，仲边啲边都齐唔齐咁样， 个边就歪咗少少，等我嚟，阿麦总佬啊。哇！你啲果晶种好足料喎，咁大只冬菇嘅，喂，月饼冇理由有冬菇噶嘛， 新型噶嘛， 系等我食咗佢啦。 你食啊，你食啊， 好味啊，掂啊！ 哇，好靓啊！你等我睇下用啲咩先啊！哇，喺个只蛋黄好鬼靓，我都想食嘅。 喂，咪住，掠翻出嚟，月饼有蛋黄正常噶嘛？你掠翻出嚟食咗一半都塞翻落去。 哇，仲有只虾喎，月饼应该冇虾。唉，唔好意思啊，又益我。 喂，等阵。只蝦死不瞑目，冤氣重啊！你唔好啊，你成啃唔落，等我食，等我食。 咁多位老細，咁多位老細，啲種啊，果丁種啊，得唔得啊 ？OK 啦，咩事先？你而家嗌佢嗌住我。 OK 嘅話就成為二百八啦。 喂，咁樣嘅唔好意思啊，有電話揾我嚇，阿成哥你俾錢。 收到，阿總佬啊，你架手推車係咪電動手推車嚟 㗎？咩電動手推車啊？點解咁問嘅？ 嗱，你架手推車唔係電動啊，即係冇電啦，咁即係你收唔到電子支付啦嚇，冇現金啊。阿九哥咁呢單嘢你負責翻嚟好唔好？ 你兩個好麻煩啊！冇問題，你幾多錢啊？ 四条种嘛， 四 百八啊， 你几多钱啊？二百 八八啊， 咪住咪住，呢啲种冇叶嘅，冇叶包住，点叫果晶种啊？ 吓， 嗱，唔好嘈住啦，啲种又冇绳扎住，我点知道佢系咪果晶种啊？几个饭嚟嘅啫，点值咁贵啊，老友？ 九哥 ，I totally agree with you。 系啊， 仲有啊，总佬 又点啊 ？I couldn't agree with you anymore。 阿龙婆点啊？你觉得点？ 谎言称得上系一条种嘅， 梗系称唔上啦。 呢啲咁样叫货不对版啊！你知唔知你咁样好大件事啊？ 冇错， 你后果好严重啊！ 触犯呢个商品说明条例真系可大可小 啊！ 总老，你坐监点算呢？ 咪系啦， 妈妈会好伤， 你阿爸更加伤心。 嚟啦，你又为咗咧就卖唔到呢咁嘅果晶种嘅话咧，嚟坐监嘅都值得咩？ 咪系 啦，传出去唔好听啊！ 系啊， 仲有嘅。唔好约我哋三个嚟探你监， 绝对唔会嚟探监。 急急急点算啊？ 咁啊，最多啊孤独终老啦，下场俾人用张席点埋，跟住跌落 好惨啊！ 唉，真系阴公啦。 哎呀， 女朋友未有啦，睇你个样。 我仲未想坐监，咁点算啊？ 你快啲走啦，快走！ 趁我哋未报警，快走！ 快啲走啊！ 你哋真系好卑鄙啊！睇住你。 喂，老友，你点知道我哋嘅真名噶？吓， 想同我哋斗，你未够扮 仔啊！ 咧，九哥，成车都系噶嘛，真系正宗，点搞咧？ 喂，即刻转型！ 唔系，谂谂下咧，头先个总老有啲面善啊，把声好似有啲熟，我唔知系边个啊，边个见？ 你讲下讲下，我都系我认得佢把声。 吓，系咩？啊！我记得啦，佢就喺嗰个盂兰节唔记得开鬼门关嗰个白无常啊！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认得佢把声啊！啊，一定系白无常啊！不过头先佢嚓一声飘咗上去坚叔度， 喂，坚叔有危险，我哋上去睇下。 哇！先生啦，就咩咩叫咩啲 咩咩喵咩？ 等，俾少时间我，先生咩 咩事？ 唱两句歌嚟听下先。 跌一跌，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大家好，我系欧不欧。 欧云烈咧，救命啊！点解会咁噶？ 我系盂兰节唔记得闩鬼门关嘅黑无常。 我就 系 嗰个白无常。 哎呀！ 斗机。 结婚前是两个人的事，婚后就两家人的事了，怎样可以确保两个人甚至是两家人都这么开心呢？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的风骚家庭秘笈， 请来婚姻及家庭治疗师陈淑玲和你分享维持美满婚姻的夫妻相处之道。 风骚家庭秘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我间酒楼装修紧啦，我带你去行下先啦，睇我啲豪装得唔得咧 ？Sarah， 我对你好有信心，不过咧，我知道装修紧嘅地方咧危机四伏，都系唔睇住啦。 Why so serious？ 只要我哋跟足安全措施嘅话，就安全噶啦。 大家如果仲想知多啲关于装修酒楼应情报工场嘅安全咧，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落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应情报工场危机四伏，规矩要跟足安全四伏。我系 Vivian 陈慧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阿金牌编剧，你知唔知琴日发生乜嘢事咧？就系、是、播咗呢一个八月再见九月六号之后咧，有好几个 fans 有男啦、有女啦咁样，都 send message 问我点解 系 局系咁样？跟住我仲要解释咩？跟住有个又好 detail 个问得，点解佢明明见到嗰啲气球，佢唔追阿曾生咧？咁我就话我解释，我因为曾生见到佢揽住咗啦嘛，咁样，即系我唔知道你系咪咧，咁我都要讲一啲解释，等佢释怀，你知唔知？佢挫住，搞错啊！即系咁蠢嘅咁样， 你真系好好地去安慰人哋。 唔系我， 有个唔系个可能。 你有冇收到反应？ 我冇。 你睇下啲留言啦。 再讲一次先。其实咧，仲有人问点解叫 Chloe 定 Joey 嘅？咁呢一样咧，就是、第一集已经设计咗啦。就咧，其实 曾生个角色。 有曾生的角色咧，就永遠叫咗 Joey 同 Chloe 嘅，呢個係同一個名嚟嘅。咁你話個結局點解咁樣樣咧？因為我自己覺得咧，當曾生喺個山頂嗰度放啲輕氣球，佢諗住 嗰個角色 Joey 會見到， 但佢真係冇諗過今次係拜仁仔舉起個燈牌去 跟住佢攬住 就跑上去啦。咁咯 ，OK。 不如咁啦，如果大家系听得唔明嘅话咧，你可以再 重温 我哋咁多集嘅、你就明噶啦。 咁咪辛苦啊，天爷！ 唔系啊，系佢哋自己上去 逐集逐集追。我哋会唔会有 season two 啊？ 就系九月再见，十月你好。 系十月再见，十一月你好。 好，听日再见。 最后系2023年再见，2024你好。 好嘅。 丢。